C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而家由苏振豪报道新闻。中国驻加拿大蒙特利尔总领事馆发表声明，对中国籍留学生林俊遇害表示震惊，呼吁加拿大警方尽快缉拿凶手。总领事馆话，已经启动领事保护机制，包括正同受害者在内地的家人取得联系。新华社引述蒙特利尔警方证实，遇害的是蒙特利尔康科迪亚大学的33岁中国留学生林俊，相信他在上个星期四或者星期五被杀。当地警方就说，疑犯马尼奥塔将死者分尸，部分的遗骸由寄去到首都渥太华执政的保守党和最大反对党自由党的总部，但是在邮局的邮件分拣处被查出。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拒绝回应有报道指中国拘捕一名国家安全部官员，怀疑他多年来帮美国做间谍。希拉里强调，两国关系非常重要和全面，并且不时遇到问题，但维持联系符合共同利益，两国亦都会继续在多个范畴合作。路透社引述多名的消息人士说，年初被捕的中国官员是国安部一名副部长的助手，他被美国中情局招揽，提供政治、经济和战略情报，以换取以10万元计的报酬。在台湾，总统马英九接受路透社访问时候，谈到大陆将会更换领导人，他认为两岸的关系不会因为人事变动而有很大的改变。马英九说，过去四年两岸原在完全没有协商的情况之下，恢复协商并且签订16项的协议，两岸的关系大幅改善，紧张的情绪亦都大幅降低，可以说是60年来最稳定的状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初时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83%。 这次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喂，最近有一部四轮驱动嘅七人车，佢嘅耗油只不过系过半一公里啫，系唔系啊？ 系啊系啊，咪就系三菱最新嘅 Delica D5 咯，好先进噶，行紧车可以随时两驱变四驱，四驱变翻两驱，佢仲系香港政府嘅认可环保车添，悭翻好多税噶。 哇，真系好先进，有抵买哦！ 而家购买三菱嘅 Delica D5， 仲可以有40000蚊优惠，得20部配额咋？ 好，咁我听日去三菱湾仔陈列室即刻出车先。 我就而家即刻打2721-1111，叫个 sales 帮我留翻部 Delica D5 先。 你想喺股市先知先觉，定系后知后觉啊？ 后知后觉就何必听大千台咧？ 就嗰啲嘅投资损伤之后咧，就吓问翻其他啲师奶朋友，喂，点解你冇事嘅吓？炒股咁叻嘅咁啊？咁可能嗰个打紧麻雀搓紧只白板嘅时候啊，或者搓紧只红中嘅时候，嗰啲人咧就通常咧喺股场食咗会之后咧，再喺呢个雀局里边食股嘅。咁你想唔想做嗰班咧？ 就要听神 DBC 三台数码大千台，逢股市交易日星期一至五早上9至12，下午1至4嘅大钱好世界。 龙凤大茶楼，才子巧王文化人， 才子游清月。 你嗰度咧，你摆气酒又得，解胃酒都得，摆满月酒又得， 得咗。 巧王欢启迪， 只要清心直说，畅所欲言。 文化人邝永舒。 我觉得喺呢度讲呢度散啦，咪通常你饮茶做咩啫？喺度讲完就晒噶啦嘛。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到1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龙凤大茶楼。 听了啊，梗系去龙凤大茶楼啦。 我的辣椒一支，我的辣椒一支，天天都可以茶皮。 波女的茶杯，还声于民。 星期一至六，朝朝七点半。 由今日开始 ，DBC 除咗还声于民，仲还机于民。全新 DH2 手提数码三机，原价488，而家只系需要288蚊就买到啦。仲送埋一对 Panasonic 超轻型耳筒，仲快啲迟啦迟啦，去全线 Seven Eleven 抢购。 原来唐三藏智力嘅功夫系准备功夫。几只马骝听住， 得一只马骝啫，师傅。 一只行山家要成班人去噶啦。悟空带地图、电话，沙僧带指南针、电筒，八戒带食物、食水， 仲要带眼睇路，唔好随便去山间度玩啊！ 成日认叻，行山要量力而为，千祈唔好勉强啊！做足行山准备，畅游绿野天地。 好多人话香港嘅运动员冇前途，但系佢就话： 你做运动员嘅时候，你咩都冇谂，专心啲去做你嘅全职运动员，奋身咁样去做。你喺呢个过程，你系会学习到好多嘅做人嘅道理。只要你一放低咗你自己运动嘅生涯，只要你肯放低你自己嘅身段，重新再去适应个环境，因为你有以前嘅经历嘅毅力同埋你嘅意志能力咧，你比一般人咧个适应咧系强好多同埋快好多噶。 佢系前香港单车冠军，而家事业有成嘅重哥洪松任。六月二号傍晚6:30至8:30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数码运动场有洪松任讲佢嘅运动人生路。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个人的处事的不当，我衷心向大家致歉。 作为行政长官办公室的主任，是要负全责的。 我任内做了2年，要负上双倍的全责的。 唯一的选择就是引咎辞职，才可以平息公愤。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7:37啊！老总，李金鸿有咩讲？ 嗱，今日嚟讲就系新闻焦点，当然系讲翻系曾荃琴日嗰个嘅即系道歉嗰个嘅行动啦。嗱，舆论所见就觉得呢个行动出嚟就唔系太收货。咁我觉得最重要嘅关键咧，都唔系话佢嗰个嘅表情啊有冇喊，而系咧就觉得冇实质嘅行动。即係只有一個姿態上嘅道歉，有中短長期一啲嘅未來嗰啲嘅監管，而冇個實質行動啦。實質行動包括咩咧？就其實有兩個嘅焦點，一個咧係即係是否將你覺得係多取咗嘅嘢，即係話咧我住房係即係過高嘅嗰個嘅級別啊，回水俾錢出嚟。第一就係起碼咧就自己係願意，起碼係提出。呢、这个系请辞呢个嘅行动啊嘛，呢、这个咧就觉得如果有呢个行动嚟讲，就觉得佢呢嗰个嘅道歉嗰个诚意同埋实质性会强啲吓。 换一句话嚟讲咧，今日嘅大部分嘅传媒咧，我谂差唔多全部都可以讲噶啦，差唔多。因为问题咧就系话，传媒就以为掌握咗民意，就觉得咧曾荫权啊就住。大法官李国能同埋呢个审计专员嘅两份报告啊出咗之后啊，佢再一次，其实今次第二次出嚟道歉。咁传媒咧就认为掌握咗嘅民意咧，就系市民咧就唔接受啊呢、这个呢种道歉嘅啊，认为系唔足够嘅。嗱，一就民意啦，第二传媒当然啦，包括啊。即系每一张报纸或者每一个电台，佢嗰个编辑取向，即系差唔多个意见领袖。即系我哋而家唔可以讲话民意啊，有一样嘢就你唔可以讲民意啊，啊或者市民唔接受。咁当然啦，咁你走去啲茶楼茶余饭后，啲市民啊有佢嘅睇法，可能孖声四起。第一样嘢就可以肯定嘅，就是、传媒嘅意见领袖咧。是绝大部分这个一定这个很客观讲这个一定是客观的绝大部分是不收货的。但是另外一样东西就政客呢就很简单的政客就是个个走出来抽水了。那有落井下石 有幸灾乐祸，但呢两样嘢唔紧要嘅。政客咧，嗱，你话第一打落水狗啊，啊落井下石啊，幸灾乐祸呢啲唔使讲嘅。政客嘅本质就系、是、咩叫政客啫？佢就要出嚟抽水啊嘛，佢就要睇民意啊嘛，尤其是要睇下意见领袖嘅睇法啊嘛。仲有一样嘢最大镬一样嘢咧，就系、是、今年九月系立法会选举嘛。你既然今年九月系立法会选举咧，嗱，所有啲政客咧。就一定要顾住自己嗰啲选票啊，咁啊，所以个个咧就走出嚟咧，啊，就一定系咧，啊，有咁狠得咁狠，有咁绝得咁绝噶啦。但系问题就睇到一班所谓保皇党咧，佢哋啲嘴脸咧的而且确令人难睇嘅。点解令人难睇咧？因为今日曾荫权所犯嘅问题咧，其实如果当年喺立法会嗰度，啊。当时咧有要求咧，将呢个行政长官纳入呢、这个啊防贿条例同埋监管嘅，就系、是、呢一班啊 保皇党建制派 啊否决咗噶嘛。咁、你呢一班人当 佢哋离谱啊嘛！而家解话嘅方法就话啊，我谂唔到你会贪成咁啊，咁都得噶真系。 嗱、你话贪，我成日都话啦，贪当然啦，你话贪有两样，一样叫贪心 系。 另外一啲听众琴日打电话嚟就系个贪腐，咁啊，李锦鸿，你觉得贪心同贪腐啊个分别系乜嘢咧？ 系嗰个人本身，一般人嚟讲，你嗰个贪心，你只系涉及一个人嘅道德，即系或者系一个嘅即系对一啲嘅社会你啲嘅攞一啲你唔应该攞嘅。但系作为公职人员，你嗰、那个呢方面嗰个操守咧，系影响到咧嗰个制度嘅腐化。咁所以两者之间影响力就唔同，即系一个人你嘅贪心，你即系影响到自己，或者你影响到你个即系被贪嘅嗰个嘅，譬如你话琴日讲到攞个苹果，咪咁咪酒店被爆啲苹果出嚟，但公职人员或者作为政治领袖咧，你个贪心系足以系影响到咧嗰个制度。咁所以咧，你刚才讲两点好重要，第一咧，立法会你系要负责嗰个嘅制度建立噶嘛，即系话你立法会冇一个能够全面睇呢个问题嘅可能性而立。即系能喺法例方面去确保一个嘅特首，即系佢嗰啲各方面嘅监管是否完善。即系你事后先话冇谂到咁严重啊，呢个系都有个问题吓。咁但系即系作为公职人员，作为特首，你啲确实系要对。其实琴日曾荫权都解释一样嘢嘅，即系觉得佢呢个嘅不当行为系影响到香港嗰、那个即系大家对核心价值嘅等等。佢系点到问题所在吓？咁我觉得佢系嗰、那个道歉系诚意，但系正如即系大班所讲，传媒好，政党好，喺今时今日社呢、這个政治环境底下，对曾荫权嘅要求会特别高，剥落佢嘅石头会特别大啊！咁呢个就系一个即系政治嘅现实所在啦吓。 同埋亦都有人讲咧，就话佢应该系早啲出嚟啊嘛，唔好俾你嘅对手咧先出嚟咧，就系、是、吓、说三道四系嘛。啊！你自己应该系当日嘅报告， 你话冇得冇得，呢个控制唔到噶啦。嗱、如果要睇咧，就话曾荫权咧，就肯定唔系一个政客嚟嘅。即系呢个咧，你可以话佢系贪好乜都好咧，呢、这个实在系一个老实人。点解你要话系老实人咧？所谓老实咧，当然一讲老实，大家就有搞错啦。喂，如果一个真系政客咧，你点会攞起石头抌自己脚？当日点解你要去委任呢个李国能去做一个咁嘅调查？呢、这个系双输嘅。点解双输呢？因为大家对李国能咧德高望重，但你委任咗李国能出嚟咧，你俾嗰个调查嗰个委员会嘅 mandate 咧，即系嗰个职权咧、那个范围咧，就系、是、就住将来。就住将来、 啊、 未来的特首他的操守或者他对他一些、要求而作出一个调查而做了一个报告出来。是人都知道的，如果你找了李国能去做这个报告呢，而又不涉及而即那个事端，事端就是曾荫权所做的一切所引起的问题，而不是就着这件事去作出调查，那个结果出来是人都知道，已经写一半长度了，不需要李国能写，他一定是说等于梁振英在选举期间说要将他做特首，特首就要的操守就要跟公务员看齐。这个早已经写了，在个答案写了纸上，那何必多此一举呢？第一就令到李国能被人说他呢 当日就算支持佢嘅泛民主派咧，都话佢系粉饰橱窗嘅。呢个系双输，我认为根本就唔需要做嘅呢样嘢。 你点出个问题？如果曾荫权仲有两年任期，佢揾李国能做一样嘢咧，嗱，大家会接受，同埋嗰个睇见嗰个嘅效果会出现。但佢咧就剩翻两个月任期，揾李国能做一样嘢嘅时候咧，就好明显俾人觉得你系即系为自己开脱吓，即、你都令到即系啊，我唔啱啊，将来咧做得好啲啦。咁所以 呢个咧就有啲叫做越草堕牌，越草堕牌。系嘛？你亦都俾人觉得咁，等梁振英自己搞咯，关你咩事啫？你自己喺你任内咧就冇网管嘅，冇法例嘅。咁点解你要帮下一任特首去定呢啲法例？你又揾个李国能摆埋上台咧？嗱，呢个一错。第二错咧就系咩咧？你既然佢自己最清楚，焦点所在就系当日啊，无线电视就话去巴西。用咗50,000元住总统套房，呢个成个事端嚟㗎嘛。跟住你就去委任呢个审计处处长啊去做一个调查。咁你自己都知道，或者特首版嗱，自佢唔知㗎，而家特首版出嚟讲就话啊，今日就有特首版出嚟讲啦，话好多时候去到间酒店攞咗条锁匙先知道住咩房㗎啦。呢样嘢就是特首版嘅解释嚟嘅。咁问题就是、既然你知道你过去外访咁多次，你住嘅房嘅规格系咁嘅时候，你叫审计处长去查，查完出一定系话你嘥钱㗎。咪个答案又系写 咗。又系知道答案。 你亦都知道审计处香港有一样嘢好，我哋始终嘅制度系好即个制度系好严谨嘅，审计处长一定要据报，呢啲系边 counter 嚟噶嘛？吓、啊，即系佢系真系睇数字啊嘛，佢乜嘢都唔需要睇噶嘛， 咁咪 睇数咯。嗱，你出咗去几多次？你住咗啲咩房？ 我听你咁样讲咧，越讲咧就 Donald 就唔系一个老实人，系一个蠢人嚟嘅。 唔系，即系老实就好多次大家都知啦。林毓华，我话你老实就即系话你笨啦。 后面冇数目字啊嘛， 搬起。即系呢啲完全系搬起石头打自己脚，嗱咁你就睇到个问题啦。咁究竟曾荫权佢点解会做呢样嘢咧？就系、是、当然佢就认为喺目前嘅制度啊，讲目前嘅制度啊，直到今日为止个制度都系嘅。特首佢不受监呢个防贪条例监管。第二，佢出去外访啊，或者佢呢啲咁嘅应酬咧，系冇一个规格定咗落嚟嘅，冇一个好明文嘅规格定咗落嚟嘅。嗱，咁所以个问题就话佢咪以为自己啱咯？嗱，佢认为自己冇错啊，当然，即系佢认为嗱，佢就冇谂嗰样啊贪啊啊攞着数啊威啊嗰啲嘢，佢净系认为嗱，如果我做特首啊，以前个特首又系咁嘅，啊一路都系咁嘅，啊出到外访就系、是、住啲咩规格嘅房啊，总统套房咁讲啦吓，喂，但问题就系话。佢就係以為，但佢都根本唔知道個形勢係點啊！而家人哋係針對住你，衝住你而嚟啊嘛！你仲走去將所有啲嘢攤出嚟，咁攤出嚟你就以為仲心存僥倖，我認為就以為可以胡運過關咧。嗱呢樣嘢咧，就係、是、喺政治上嚟講，呢、這個就喺政治判斷嚟講係大錯大錯。 嗱，你又點出問題所在？曾蔭權仍然用翻一個傳統一個嘅公務員嘅思維。当我被指查，我就透过一个制度的完善，透过制度本身嗰个嘅发生嘅功效咧，即系嚟到咧作一个公正嘅评论。但整件事情，你同即系有传媒开始砌佢开始，整件事情咧系面对紧一个政治形势嘅转变。处理呢个问题咧，唔系用行政手段，一定用政治思维啦。所以你用晒所有行政手段咧，就出现即系大班所讲，你系即系揼紧自己。既对自己系不能去开脱，亦都令到问题咧。是没有真正可以解决到，所以这个就是整个那个就是你处理那个，所以无论你昨天知道怎样道歉、啊、你只能够减轻那个就是 伤害 伤害、啊啊、那就唯一讲比如想想比如昨天想到比你是不是可以就是主动说我都想过辞职问题，或者是一个就是大家回应一个情绪反应，就是我就会将那个差额捐给公积金等等，这些纯粹是一个就是政治公关学来的、啊谂白点睇嗱，你都系呢方面高手啊，你吓 冇啦，我觉得奇怪就系咪特首办完全冇一个心战室咧，真系咪完全冇啲幕僚嘅顾问，定系或者今每一次都系个主人翁咧，系拣错咗个方案咧？我真系唔明白，真系 唔系其实 成样嘢都而家都系马后炮噶啦，讲乜都冇用噶啦。其实即系一个问题睇翻就系话，点解就好多人忽略咗一样嘢，就系点解佢自己冇人逼佢嘅，走咗去揾李国啦，走去揾个审计处长去捉虫吓，就咁简单嘅。嗱，其实最如果讲翻而家马后炮啊，事后孔明啲嘢咧，好容易讲嘅，即系呢个世界都系有早知就冇穷人噶啦。即系而家讲乜都冇用嘅，个个都高手。你讲乜都多余嘅，你当然你而家睇翻转头去分析嘅话咧，就根本当日就唔需要做呢啲嘢嘅。嗱，呢嘢个结果啊，对佢唔好啊 ，OK 系唔会帮到佢嘅。啊，你当日情愿好爽快地啊，当机立断即刻出嚟道歉。嗱，呢个就系所谓林毓华即系讲嗰个咧，早啲道歉。 系咯系咯， 啊早系唔系讲话你琴日讲，你净系讲就话朝头早而晏昼嗰啲多余嘅，你系早到当呢个夏威夷事件出现嘅时候，当日即刻出嚟道歉。嗱，就好过你去捉虫嘅。嗱，咁而家再加埋咧，佢亦都冇谂到一样嘢咧。啊，佢我谂佢始料不及，我亦都唔觉得佢应该始料不及。如果又系咁咧，又系林毓华讲嘅个蠢字啦。喂，九月立法会选举，你嘅任期仲有嗰几十日，佢真系唔知道香港人嗰种现实嘅。尤其是唔好讲香港人，得罪香港人，系香港政客呢、這个立法会嘅政客嗰种现实噶嘛？喂，众叛亲离，今日嘅立法会里面60个立法会议员，有边个出嚟讲一句公道说话嘅咧？或者系帮佢，唔好讲公道啊！公道两个字又系俾人闹噶啊！公道就系砌佢噶啦，而家呢个公道就好简单嘅啊！呢、這个落水沟就要打噶啦啊！咁啊好简单，咁亦都有人话：咁你自己走落水啊！你唔走落水，你就唔会变到落水狗啦！你送啲礼俾呢啲议员去抽水嘅，但系问题你真系睇唔到有一个立法会议员咧系唔乘机啊踩多脚，尤其是佢当年即系当佢在任嘅时候，当然唔系讲呢几廿日啦啊，即系。对佢阿谀奉承啊，啊，对佢清兄道弟嗰啲人咧，我谂佢应该今次睇到咧，就系话，喂，呢啲人系咩人先得噶？ 世态炎凉吓。 即系大斌刚才嗰个嘅解说咧，大家可以同周梅事件，即系你跳出咗，即系当然佢系有不当地方，系有呢、這个即系贪心吓，有啲贪小便宜，但系咧睇见系整个香港嗰个政治环境、政治生态中嘅。嘅转变吓，咁呢种情况咧，其实咧有更多嘅即系讨论空间吓。咁当然即系大班讲样嘢就，即系我觉得逢系政治人物遇到啲咁嘅所谓危机，一定要当机立断，系完全去将个问题系切断，唔好再让佢系纠缠落去，因为越纠缠落去咧，嗰、那个嘅雪球会越滚越大。即系正如即系唐英年选举期间俾人督嗰个嘅婚外情事件。 及嗰个地下嘅僭建 佢仍然系拖拖拉拉，唔喺冇当机立断去即时处理问题。你个问题停喺嗰度，咁你唔停喺度嘅时候咧，嗱喺咁嘅政治环境生态下，个火球啊会越烧越大咧，系牵涉到其他嘢出嚟咧，你系根本无法去救到火噶啦吓。 但系过往政府都系咁样噶嘛，有咩砌嘅时候，好我成立个委员会，咁会唔会就系今次咧 ，Donald 都系犯咗呢一个错误就系、是、咧？因循咗啦， 呢个就行政思维啦。你行政上系透过啲咁嚟到争取缓冲，亦都希望寻求即系寻求一个可能比较彻底办法。你但呢个唔系一个即系用行政思维可以处理到，系政治思维。政治思维一定系讲睇下即系各方面究竟嗰个背后政治嘅对方或者攻击你嘅，佢谂紧啲咩嘢？你从咁去谂时，一定要终止样嘢，唔好再佢让佢发生啊！所以壮士断臂，弃车保税，都系要用呢啲咁嘅方法咧嚟到切断嗰个情况。你喺西方嘅传媒嚟讲咧，遇到嘅情况系唔会让佢蔓延嘅，系即时要斩噶嘛吓。咁但系问题咧，佢用行政思维啦，咁啊，大斌讲，我用一个最德高望重嘅李国能出嚟，咁啊睇翻啲机制啦，啊，又用翻香港人信任嘅审计处去查数，咁啊呢啲行政思维啦，咁啊出嚟嘅效果，其实大家知道就系咁样噶啦。咁你但你知道系咁时咧，亦都冇充分准备呢两个报告出炉时候，我即时如何回应？嗱，呢个就李所仁所讲嗰个迟咗啦。你唔系等个报告出嚟先啫，你知道个结果，如果即系大班个推，即系知道个结果，你估计到啊嘛，一定系咁时候，你点解冇一个更加周全？协调嘅方法系即时回应到嘅时候咧，嗱咁结果到琴日你出嚟道歉，今日继续俾人穷追猛打， 石头更大，棒子更空，落井之下咧就抌埋嗰啲嘢落去啦。咁你结果咧，即系你系落低个近乎身败名裂嚟到系作为自己呢个公职生涯嘅告别咧。即系我就戥佢咧系有少少唔抵嘅，即系得呢样嘢。但系咧真系过到后，你就去到最后你自己即系临尾系咁咧，都无话可说啦，即系。 唔紧要啦，呢样嘢 咁样，大家讲下啦。 现实就系咁样样噶啦，呢、這个就系现实。 政治就算如此吓啦。 嗱，第一样嘢咧就系、是、其实好紧要嘅。其实琴日一样嘢系好紧要嘅，就系、是、大家睇到立法会咧，终于三读咧就通过咗呢个替补机制。嗱，大家因为拉布事件咧就忽略咗究竟点解拉布，同埋拉布背后嘅原因，同埋嗰个前因后果啊，正所谓，好似黄师傅咁讲。喂，而家结果大家睇到啦，就喺呢个立法会里面人多虾人少，呢、這个亦都所谓点解我人多虾人少呢，任何议会都应该系少数服从多数，但我哋呢个议会系畸形噶嘛。所谓人多虾人少嘅意思呢，就系话掌握咗大部分立法会嗰、那个否决权嘅建制派议员呢，佢唔系代表一人一票选出嚟嘅立法会议员咁嘛，大部分。因为有个功能组别喺度嘛。啲功能组别系代表小圈子利益㗎嘛，代表建制派嘅利益㗎嘛。而家就好简单啦，喺呢个人多虾人少大石砸死蟹呢、這个唔公义嘅立法会嗰个制度嘅之下呢，喂，咁咪通过咗呢个替补机制啦。咁替补机制嘅后果系咩呢，就是剝奪了選民的、啊、選擇的權利，以及剝奪了立法會市民參選的權利。是什麼權立法會議員參選的權利，你可以這樣說，就是說任何立法會議員在任內辭職的話，在六個月內他是不可以參選的。那換一句話來說，如果你要辭職就即是那一屆立法會你不能回回去的。那為什麼有人要辭職呢？你當然如果用一些很膚淺的道理去看，就是、哎、很民粹的膚淺，就是你可以不辭的，你不辭就不用回去，就是真的生 cancer 嗎？就好像陳偉業這樣說，初初以為生 cancer 辭職，後來有神蹟出現，好像鄭家富這樣說、啊、又好回我選來，這是多餘的，我同意這是多餘的。但問題是為什麼會引發成樣東西，大家要去深化討論嘛，就是因為五居公投嘛，那個、變相公投嘛、嗯、通常議員辭職再去選呢，就是再去攞民意的授權嘛。譬如在一些很重大的議題上面，在一些民主國家就有所謂公投嘛，但我們 香港冇， 但我哋祖国中央政府对公投系一个大忌 嘅，最忌嘅一样嘢系啦， 唔系香港添啊，系中央政府。因为当日五区公投嘅时候咧，初初啲建制派系好雀跃噶，佢哋想去参与噶，啊，想一棍打死呢班友噶。点知收尾中央一喝 就成绩大位添咪啦， 喂，中央一喝咧就停咗咯， 系啦。 咁啊，所以嗱个问题就系呢样嘢，大家要明白。好啦，咁而家咧就系话。你唔可以去攞命的嗱，點解有啲國家個政府要提早辭職呢？譬如選咗個政府出嚟，係執政五年四年咁講啦，唔同嘅國家，喂，點解要提早大選咧？都係攞命地啊嘛，係 咯， 啊，即係喺有爭議性嘅問題上面，你要攞命地啊嘛，攞選民嘅授權啊嘛，但係而家我哋就冇咗呢個權利啦，琴日通過咗啦。咁睇翻转头，你就明点解要拉布？拉布即系话俾你听，当我喺个议会里边，尤其是喺呢个唔公义嘅议会里边咧，我系明知我冇办法阻呢条例通过，因为只要一举手咧，就好简单嘅人多噶。咁如果咁样成日系咁咧，就根本立法会都唔需要讨论啊！即系政府有咩议案，去到立法会就，如果我系建制派， 监操嚟呢个就 唔系，如果我系建制派嘅领导啊，即系我系班长，我就话举手咯。讲咁多做咩？试过噶，咪试过噶以前。嗱、 哦， 咁呢样嘢就可以话俾你点解会有拉布出现。 冇错啦。 我哋八点钟之后咧就再啊，咁啊多谢啊李锦豪啦。 同埋一个好重要一样，我想讲啦，民主精神系少数服从多数，但民主嘅精神咧。多数要尊重同保护少数，嗱、嗯、呢、这个就一定要平衡先啦。 个机制要先本身完善啦。 好啦，我就啊告辞咯，咁啊你继续啦、 啊 okay。愉快周末啦。 Okay。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现在时间是上午八点。 香港航空每日两班直飞曼谷，快点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苏振浩报道新闻。警方在深水埗破获一个毒品分销中心，检获市值大约60,000元，俗称 K 仔的怀疑氯胺酮。一名25岁的本地男子涉嫌贩运毒品被捕，正被扣查。深水埗特别职务队探员在长沙环道168号 A 一个单位外边接获该名的男子，在他身上搜获少量的怀疑 K 仔。探员随即入单位搜查，再找到大约500多克的怀疑 K 仔。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周末会在开罗接受终审，当地电视台将会直播。经过10个月的诉讼之后，穆巴拉克是否会判处死刑引起外界的关注。埃及去年2月出现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之后，穆巴拉克被迫辞职，结束长达大约30年的统治。他和两名的儿子在4月13号被埃及总检察长下令拘留，8月3号首次出庭受审。穆巴拉克一直否认镇压示威者和其他控罪。美国总统奥巴马今个月中将会到纽约市911事件世贸大楼遗址视察重建的进展情况。白宫发言人说，奥巴马会在今个月的14号前往重建地盘预览这一座名为世贸大楼一号的摩天大楼平顶仪式。新的建筑物预计会在明年年底或者2014年年初落成，连同楼顶一支124米高的天线，世贸大楼一号会高541米，将会取代帝国大厦，成为纽约市最高的建筑物。伦敦金属交易所 LME 要求两名余下的潜在买家，港交所和洲际交易所 ICE 再次就收购建议提出标书，有可能为提高收购价。LME 商业发展总管埃文斯透过电邮向外电话，两间的交易所要在下个星期四之前再提交标书，预计董事局需要更多的时间考虑。据消息人士透露，港交所和 ICE 提出的内容类似，包括承诺维持 LME 现有架构和买卖方式不变。 LME 亦都要求再提高交标书，可能是希望对方再提高收购价。有业界人士就估计 LME 的收购价可能达到13亿英镑，相等于大约155亿元港元。 LME 将会在下个星期五召开股东周年大会，但是估计 LME 届时不会向股东作出是否同意收购的建议。财经方面，纽约股市在6月首个交易日跌超过 2%， 主要是受到疲弱的就业数据影响。美国5月份新增非农业职位增加69,000份，远少过市场预期，亦都是去年5月最少的增幅。失业率就回升至 8.2%， 是近一年来首度回升。连同早前中国公布制造业数据较预期逊色，西班牙银行业危机升级，欧债危机似乎有蔓延的迹象，经济前景不明朗，多个的因素亦都困扰美股的表现。道指收报12,118点，跌274点；纳指收报2,747点，跌79点；标普500指数收报1,278点，跌32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初时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3%。呢次新闻及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晶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系本台嘅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 One, three, family. Kami selamat. Terima kasih. Terima kasih. Terima बहुत बहुत शुक्रिया खाकुन मैं खा आप सबका बहुत बहुत शुक्रिया कुने कम होई सम कम दाई से कौन भी आ कुने वा तो चे दागा जी थी डिजिटल भी आ DBC 五台数码大同台有齐菲律宾、印尼、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同埋尼泊尔节目，快啲大声啲话俾你哋身边唔同族裔嘅朋友知，听实 DBC 五台数码大同台啦！ 哇，咁就要再大声啲啦 ！Digital We, we are the family。 DBC 短信。 要买数码收音机听我哋做节目，话都冇咁易啦！ 只要你去全线330间 Circle K， 200间港铁沿线71 Panasonic 陈列室 ，Panasonic 乐视埋专门店， 科信电脑 ，Ninki Dengi 人气电器店， 60间快头尾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 全港各大电脑商场， 仲有鸭寮街，都有多款数码收音机发售噶， 可以买，可以买啊！ 好多人话香港嘅运动员冇前途，但系佢就话： 你做运动员嘅时候，你咩都冇谂，专心啲去做你嘅全职运动员，奋身咁样去做。你喺呢个过程，你系会学习到好多嘅做人嘅道理。只要你一放低咗你自己运动嘅生涯，只要你肯放低你自己嘅身段，重新再去适应个环境，因为你有以前嘅经历嘅毅力同埋你嘅意志能力咧，你比一般人咧个适应咧系强好多同埋快好多噶。 佢系前香港单车冠军，而家事业有成嘅重哥洪松任。6月2号傍晚6点半至8点半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数码运动场有洪松任讲佢嘅运动人生路。 解啲人话揾食艰难咧， 艰难咧，其实一啲都唔难。 有乜嘢好食？ 有边度好食？ 点至抵食？ 点整至好食？ 我梁家权， 我刘南光。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到5点，记住听大声台。 喂食麻辣 show， 同你哋撑台脚，教大家识饮识食。 净系听到都流口水啦！ 香港原来有好多幕后黑手嘅。好似揿完 lift 掣或者摸个扶手电梯嘅，打完乞嗤去完厕所掂个门柄，又或者摸个公共物件嘅，双手望落干净，其实暗藏邋遢。一个二个唔洗手，难怪变咗传染病嘅幕后黑手啦。所以记住经常用碱液洗手，用酒精搓手液都得，勤洗手咪做传染病幕后黑手。 我个人嘅处事嘅不当，我衷心向大家致歉。 作为行政长官办公室嘅主任，系要负全责嘅。 我任内做咗2年，要负上双倍嘅全责嘅。 唯一嘅选择就系引咎辞职，先至可以平息公愤。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早晨，早晨，8点08分，今日我哋第三日咧，跟住呢个长安村嗰个嘅系无障碍嘅通道吓。 咁咧就我哋已揾过咧嗱，当区嘅立法会议员啊，李永达啦，又揾过呢个房署啦，亦都揾过平机会啦。而家我哋就掌握咗嗰件事咧，都应该比较清楚 啦。有个轮廓啊， 就因为长安村咧就一条老村嚟嘅，而呢个咧就系嗰啲自治居所咧，大部分咧大约80%嘅住宅单位咧，啲居公屋单位咧都已经卖咗、转售咗俾啲 租客、 租客噶啦。咁而房署咧就仍然揸住咧20%嘅单位， 系 咁而当年咧将呢啲单位卖咗俾租客嘅时候咧，就房署咧就一笔过咧就拨咗一笔钱咧摆入个储备金入边嘅，咁而呢个就成立咗呢个业主立案法团，咁业主立案法团咧就负起成条村嘅保养啊维修啊。咁、那个责任咧就喺呢个立案法团，即系喺个住客嗰度。而房署咧，作为 20%， 即是 20% 的大业主呢， 少数啦， 即是少数的大业主呢，咁就 是他是单一大业主来的， 是放、啊、即是亦都是这个业主立案法团的成员，咁但是他们当然是少数啦，一般来讲呢，房署的做法呢是会尊重立这个立案法团的决定的，即是如果立案法团大部分人同意的方案呢，他们都是采取一个同意的态度、 嗯、 除非我想去到一有争议的或者不合法的，又或者他们成为关键一票的时候呢、嗯、就真的看他们的取态了。那、这个、那个村呢就老化了，不用说了，那也都有一条通道的，那这条通道呢就是行楼梯上去的，就没有电梯的，咁呢条通道本来冇嘢嘅，过去咁多年相安无事嘅，但係因为而家呢就连接咗喺港铁站。 係。 啊呢、这个青衣港铁站。咁变咗就成为突然间呢一条呢俾住客用，即係应该唔係太多啊，即係所谓 local 啊、嗯、即係俾 本地 可能本座 区内 啊，区内仲要係可能係有限嘅住客使用嘅通道呢、嗯嗯、突然间就变咗一条主要干道。咁人车争路，点解会有人车争路呢？所谓车呢就有嗰啲啊 轮椅啊 BB 车同埋嗰啲啊通常去拉住买嘢嗰啲叫咩车呢， 係买送车。 买送车。咁而呢个通道嘅狭窄呢就唔可以容许两架轮椅一起同时通过。咁、嗯、变咗要呢，如果我都话两架轮椅行到中间就唔知边个让边个好啦。嗱，咁所以呢就有居民投诉嘅，亦都有向啊立法会议员啊区议员求助，亦都有打电话俾我哋啦，咁我哋一定要跟进啦。嗱，咁而家问题就係话呢，究竟边个负责去改善呢条通道而成为一条无障碍通道。嗱，而家佢唔合规格啊，如果讲无障碍通道，第一係需要 最起码嘅要求。最起码 需要有电梯啦，应该就同埋、嗯、起码要唔好塞车啦。咁、 嗯、 再衰财嘅一个字钱作怪嘅。如果你话房署肯整嘅，咁梗係皆大欢喜啦、嗯。但房署係对唔住喎，唔关我哋事喎。咁所以而家就搵呢个长安啊，我哋搵到呢个青衣长安村业主立案法团主席李锦麟先生嘅。早晨，李生。 早晨，李生。 早晨啊，郑 生。我嘅补充资料，即係话一个总结嘅资料都好准确㗎啦，係咪？ 有少少咁样啦，郑生，即系站喺我哋嘅角度咧，就资料咧，你就正话讲嗰个通道嗰度咧，即系真系有条楼梯嘅、 嗯， 然后有条通道嘅，咁、 嗯、 大体上其他嘅资料咧都系非常之准确。咁、嗯、就系琴晚我都听到即系嗰个录音啦，即系翻翻个录音啦，郑生。 系啦，我哋都俾你听翻晒啦。 系啊系啊， 房署啊，同埋呢个评基会啊，系啊。 系系系。评基会嗰个功课佢做得非常之好，我好多谢评基会。 佢即刻落嚟睇啊！琴日 系系啊。咁就，但系我觉得房署嗰位 助理处长， 处长咧、啊、就似乎系一知半解啦，有啲嘢。 嗰、 那个储嗰、那个储备基金咧，我讲佢嗰14000咧，我讲佢 系 啊，郑生，我讲佢 一户啊， 佢一每户14000俾我哋，当年大概系十几年前俾我哋嗰时候咧， 系 仲适用于只系嗰个维修基金咧，系适用于24项嘅。 系。 咁嗰24项係包括啲乜嘢呢？即係老實講，佢指定咗㗎喇，即係譬如一啲斜坡啊，收葺斜坡咁樣。咁如老實講句，我首先講講嗰條行人天橋嘅業權。 你哋嗰度有冇斜坡㗎？你哋嗰度 有架，都有架，有架，有架、嗯、就不過冇其他嗰啲屋苑咁樣、啊、即係39条嘅公共屋邨都賣咗啦，咁即係租者自停屋計劃係咪？咁嗰條行人天橋呢，就其實就坐落喺呢個長安村界線之外，係屬於政府土地。咁政府嘅土地、政府嘅行人天橋，咁嘅擁有人，咁咪政府擁有咯，啱唔啱先？咁佢如果嗰條橋，老實講句，喺我哋長安村160地段內嘅，老實講句，法團係責無旁貸嘅。老實講句，咁再講樣嘢，鄭生，我好記得幾年前咧，我哋嘅當區區議員啊，譚偉珍咧，老實講句咧，就曾經咧係入個信入問過法團，我哋唔係一個霸者咯，講句，我哋唔會有自私之心。我讲句就入佢出嚟，喂，你赞唔赞成搞样嘢？嘿，利己利民嘅嘢，老实讲句，我哋绝对支持。我讲句，喂，咁你咪搞咯，仲叫我哋签，喂，到时帮下手啦，咁样得，我冇问题。已经几年前搞了，咁点解我讲过喺我哋角度，咪一路都咪交翻俾当佢嘅区议员啊，谭美珍去搞咯。讲句，咁至于个讲句，你话管理同埋嗰个权责，咁根据长安村嘅公契第5-43项嘅规定。长安村的管理者，即是讲紧我哋法团，系只系需要保养、 维修同埋修葺行人天桥。咁如果你整升降机，系属于系加建唔系改建，咁唔系属于呢个所谓管理嗰个职权在内咯。啱唔啱先啊，杨生？ 唔系，我想呢样嘢。好啊，好啊，我想问你一样嘢咧。而家你哋个基金仲有几多钱剩翻啊？ 大概6000多万啦，呢个维修基金。 哦，咁如果要， 因为我哋整咗好多嘢嘅。 我、当然啦，一定要提高嗰、那个个、那个质 素啦。系啊，唔系点解有咩楼壳一路讲嘅？ 喺度住，唔系冇人话你楼壳，边个话你系楼壳咩？ 有 公 屋楼王嘛，传媒好多都报道过 啦。我哋系楼王，我以为你话楼恶啊，我点解 唔系 整个恶字出嚟？ 楼王， 楼王，我恭喜你。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因为你琴日都讲咗啦，话我哋系笋盘，问我哋处长咯，讲句系嘛？ 笋盘嚟噶，呢个好嘢嚟噶，我又唔明点解嗰20% 啲人唔买翻佢。 唔系，佢而家有啲陆陆续续咧，即系前一前几日咧，我哋都同房署就界定咗，而家我哋所谓租一次停屋嗰个所谓叫做、那個个定位，佢都话俾我哋听，都陆陆续续有人系，即系就算而家租紧嘅，佢都仲喺度继续卖嘅。 系，佢继续卖嘅，佢冇停嘅。 系， 但我想问下你，有冇试过打个价？如果要改造嗰条天桥，合翻嗰、那个今日嘅无障碍通道加埋 lift 咧，要几多钱啊？ 冇， 冇做过，冇做 過，完全冇提过。 哦，你 因 为当时 阿陈慧珍都已经话叫我喂你帮我手啦，阿议员就话我哋赞成咁， 即系其实争取房署出钱做嘅 系 嗱好啊， 佢唔知争取俾边个做咁样，但系佢即系话喂整嗰啲嘢好事啊，我觉得冇问题啊。 咁啊嗱，而家电话旁边咧亦都有立法会议员啦，新界西嘅李永达啦，早晨啊大哥， 嗱早晨大班， 呢单嘢你有冇做过功课噶？ 有做过， 你有冇落过去啊？ 喂，大佬，我时喺度派嘢， 咁咪得啦，最紧要派你明就得噶。咁你真系我真系 嗰个地方，即系我同意阿李主席讲嘅。因为其实我上一次喺你电台前咧讲咧，其实佢开始起租住单位嘅时候咧，系设计上有失误嘅，因为嗰个斜路咧。其实过得一格嗰啲轮椅车嘅啫， 系 嗰阵时我唔明点解你嗰个 architect 嗰个建筑师可以批呢样嘢，而家新屋村唔会有咁嘅嘢噶啦，即系唔会有一格轮椅车嘅斜坡嘅，因为呢个违反嗰个规例嘛。咁而家得两个方法俾我谂啦，一个方法就房屋署自己重新检到啲政策，就真同佢做一啲嘢，包括就起个嗰、那个电梯嗰、那个咩，即系 lift 嗰个升降机咁样。咁另外咧，我睇过嗰个地方个位置咧，嗱，其实你问政府其他部门咧，同埋一般我哋讲路政署咧，我哋一年已经起成40-50个呢啲咁嘅 lift 噶啦，已经 系。 嗱，可能葵青已经起咗5-6个啦。咁但系呢句肯 应该唔会好贵噶吓，唔会好贵噶吓。 其实唔好贵，佢做一个就系几百万嘅啫。路政署而家有个 program 啊，全港一年做成8个啊，我都系大学啱啱做完一年。 喺理工大学同埋嗰个红磡火车站嗰个天连接天桥都起咗噶，起咗好多年。 唔系阿林伯，佢全部都肯起嘅。总之你第一你同我倾， 系 计数人流噶。嗱，其实你计而家长湾村呢个咧，需要性系够嘅，人流够嘅。唯一个咩问题咧？我翻去睇翻个地方咧，因为佢入咗系个屋村范围， 系。 即系远啲讲，好似大湾村咁咧，一个公家地方咧，我肯定系实起嘅。我100%。 咁正话，阿李生就话嗰条天桥喺屋村范围以外，佢话 唔系嗱，我就同阿李生讲咩，佢个落脚点系在范围以内，但系佢有啲位置咧就屋村范围以外嘅。咁而家要谂咩计咧？阿李主席讲得啱嘅，如果你揾到一个做 lift 嘅位。佢落脚点系屋村范围以外嘅，即外边啊。 系， 咁你可以税呢个路政署可以俾钱。 但另外一样嘢，如果扩阔条通道，又系边个责任咧？ 嗱，扩阔通道就好烦噶啦，因为扩阔通道咧就水房屋处俾水。因为正如李主席讲咧，佢个维修基金咧，嗱，你话佢好多钱就得，但你冇又多钱，我大前面去到上水一个唔知乜鬼村，4000万维修基金好多水啦。因为佢成2-3000户啊，4年之后冇鬼咗啦，已经 系 一大名一嚟冇。佢呢个长安村咧，夹埋有几多个单位啊？成5-6000个单位啊？ 7338。 7338，你除一除咧，做一个咩外墙保养咧，随时即系变2-3000万啦，已经唔似啲我怀疑。即系呢啲好似好多钱嘅地方咧， 唔系而家我谂最重要咧，嗱而家就好简单嘅，房署咧就推卸责任啦，或者话踢波啦，佢就认为呢样嘢咧就应该嗱钱我俾咗佢哋噶啦，啊即系如果要夹我咪夹翻我20%嗰份啦，总之咧我又冇权要做呢样嘢，亦都唔会去做呢样嘢。嗱咁而家问题点解决咧？嗱，而家 嗱我个建议啦，嗱如果房署肯，如果佢我哋同佢倾，同路政署倾。我肯定路政署做呢啲咧，佢唔会太过有 呢嗰度少钱啦，但系扩阔条通道嗰度多钱啊嘛。 佢做呢个唔使扩通道嘅，佢系一个直立嘅地方嘛。 啊， 个落脚点嗰度已经入咗一个村范围咧，就要倾大家。 系啦，嗰度点解决你啊？我哋就问， 俾少少嘅弹性，令到佢呢个地方咧，佢 OK 嘅，咁佢咪可以俾钱咯。 咁但系唔系立案法团就唔肯俾噶啦，而家李生嗰个立场就好简单。 佢最紧法团同路政署同埋房署倾咧，佢喺个落脚点嗰度可以俾少少方便佢哋。 嗱 咁嘅话咧就解决问题啦。我有一个例子咩咧？就系我哋曾经 唔系啊，李永达啦，我想问你，我唔系讲紧落脚点啊？ 落脚都解决咗就唔使钱嘅问题咯。 唔系咁嗰条，但系嗰条通道点样扩阔啊？边个站咧？ 而家 就两架车行唔到啊嘛，你明唔明啊？你都就系讲咗啦。 大妈，呢个一个另一个次方案咧，你话嗱，直立嘅 lift 咧，如果你够大，一架 lift 可以有两个轮椅车嘅。佢当然冇你可能斜佬上落咁方便啦，但系最少佢唔使推上咁嘅大佬。我就讲就大话， 唔系啊，但系都行唔到两架车啊嘛。而家 咁你有 lift， 你有 lift 咪得咯。嗱，我讲埋个例子，你听我讲。大澳村二系咁嘅，又系。就是公家地方夹埋呢个地铁有纸夹夹嘅。我拉咩捉咗地铁同埋呢个父母处4年前。而家大澳村呢有个 lift 直落由公家地方入咗地铁范围嘅。咁地铁都肯呢佢话嗱我呢次呢就制啦乜乜乜。喂都用返钱税嘅地。嗱而家呢一样呢因为涉及两个部门啦哥。 唔係大哥我唔明白一样嘢呢唔係我有一样嘢唔明白因为唔好意思我冇落过去啦。我唔明白的地方你好似讲到整一部 lift 呢啲人就唔行嗰条通道，唔需要行嗰条通道。 佢可以拣又得，佢可以唔拣又得。 但系始终都要行噶嘛。咁你唔系话因为有部 lift 系直立噶嘛？ 通 道系通道系可以唔行嘅咩？ 不如啊，你咁轮主席同我哋讲下好唔好啊？ 通道侧边做就得噶啦，已经。 唔系点解可以有部 lift 就唔需要行个通道咧？你主席 大佬啊，阿大巴你做乜鬼啊？你有啲资质嗰啲斜佬上点啊？俾嗰啲轮椅行。如果个底部嘅做个 lift， 佢咪推个轮椅入车入嗰个 lift 里边，个 lift 咪上到天桥顶啊哥，咁咪唔使行条车路咯哥。 我而家系 条 车路， 我哋讲条天桥就冇问题嘅，斜路窄而家讲紧系嘛？ 系啊系啊，斜路窄噶咋？咁你咪唔用斜路有天桥之后？ 啊李生啊， 有咗 lift 之后咪唔使用斜路啊哥？ 我想问下李生系咪先啊？李生 系啊， 系咪真系有咗 lift 之后就唔需要行嗰条斜路噶啦？ 梗系啦，呢个绝对系好方便。 咁啊，好少钱噶，讲几百万嘅啫。 几百万呢个屌！ 喂，唔系几百万，但系你立案法团有几千万啫，咁啊。 但系我正话已经咪讲咗个维修基金， 系嗰24项啦，指定用途系。 即系整 lift 就唔系包括在内 嘅，唔啱噶，唔啱噶。即系你变咗系有嗰个兴建嘅工程。 咁点样解决呢个问题咧？李生，你会唔会又就住呢样嘢代表啲居民走去争取咧，或者同立法会投诉咧？ 老实讲句，其实当区嘅议员亦都系，即系老实讲句，我哋嘅区议员啦，就阿谭维珍，佢早年已经做紧呢啲嘢。你话讲句， 但系做唔到啊嘛？而家有你就系，所以有啲市民再投诉咯。而家所以就， 我觉得应该继续等佢自己同我哋谂咯。我有理由相信到我讲佢应该做，同埋再加埋或者阿李生正话提供嗰啲方案，只不过系房署，你俾几百万。 唔系啊，我谂你哋都 唔系大佬， 多一步啊！ 李生 啊我谂 你 直接去立法，直接去立法会嗰个投诉嗰度投诉啊嘛。 佢到嗰度投诉咯，讲句我哋好尊重，首先到就系阿郑生，我哋好尊重嗰、那个即系同埋履行呢个联合国嗰个残疾人权嗰个公约嗰条条文。我哋最近都同喺嗰条度做咗啲嘢噶咯，讲句，譬如油漆啦，同埋做咗嗰啲安装啲。 李永达走咗啦嘛？ 安装嗰个触角引路带啊，各方面嘅嘢。 系 我哋好认同嘅。 唔系我唔系抨击你哋，嗱你冇你我冇批评你哋啊，李生啊。 系 唔系？我认为政府大把钱，政府做我绝对支持嘅。呢个系我立场，你唔使担心。但我觉得你应该去争取嘅意思就话，起码 为啲街坊， 即系唔好嗱个区议员就话、你讲阿潘 啊谭慧珍 谭议员咧就话几年前开始搞呢单嘢啦， 交唔到功课。 咁而家就睇到你交唔到功课啊嘛。咁我谂 做噶系嘛，佢做紧好多嘢。 唔系，但系而家读紧起唔到，咁啊即系交唔到咯。 未交到啦， 你都唔使帮佢啊！咁系其实交唔到就交唔到咧，即系我哋就话呢，你知啦，老人家又好，啲居民又好，其实而家就系好心急噶啦。咁点解你咁抗拒就喺立法会嗰度投诉咧？ 我啊， 系啊， 我去立法会度投 诉，即系你代表业主立案法团咧，立法会有个投诉机制噶嘛？ 不如请阿李永达向你介绍一下。 大哥、 李永达近期都有个办事处喺度啦。 唔系啊，立法会一投诉就立案嘅，我系解释俾你听，可能你唔知啊，我都做过立法会议员啦。 系啊，我知。 你去呢个立法会议员办事处嗰度啦，即系立法会秘书处嗰度可以投诉噶嘛？咁投诉就有立案咁，立案跟住你可以点、 有当值议会接见你哋噶嘛？ 接见你哋咪等立法会起码去跟进呢样嘢咪正式？你明我讲咩啊？就唔系闩埋门啦、啊，饮杯茶，食个包咁去协调，尤其自己选举期咧，你知啊，新界西咧就乱世佳人噶啦，个个议员都会帮你嘅，你明唔明啊？你呢个时候唔去争取，几时争取啊，大佬？你明唔明？我即系建议你做呢样嘢， 同埋咧，评基会帮亦都好支持你哋，应该 同埋 评 基 会 嗱，咁如果你去，如果你要求呢样嘢，达哥肯定会。就坐喺嗰个接见你哋啦，咁你可以揾埋评基会嚟又得，咁你就可以跟住就跨部门，即系系有用噶，我话咧唔系冇用噶，阿达哥你同唔同意啊？ 我就赞成嘅，嗱，第一我哋有呢个制度咧，任何团体市民我哋欢迎嘅，咁同埋达哥好处咧就唔使逐个部门倾，啊，咁大丹你有经验啦，你开个会议就逼晒房屋处、路政处，其他嗰啲评基会嚟，插电佢，咁正如我净系个分析咧，如果路政署同房屋署合作嘅话咧，其实花钱都唔使出钱，几百万咁啊做呢，我做咗好多个，而家荃湾又做一个呢、這个富画中心出边嗰个， 系啊，而家佢用啲油压呢，好平嘅啫嘛， 好平啫嘛，阿林伯都知道， 咦，我成日都用 啦，阿李生啊， 系， 如果你立案法团，你会唔会考虑，即系我呢个提议啦？如果你唔考虑嘅，咁我就带我哋嗰听众我去投诉咯。我同我听众，因为我系冇得投诉嘅，我咪带个居民去投诉咯。我谂由立案法团出面就比较名正言顺好啲嘅。 你可唔可以意见我系 我咪积极考虑下啦。如果你下个礼拜唔去，我就同嗰我个听众去噶啦。我就点唱我唔知啦，我唔知你同阿嗰位咩议员啊潘议员啊 阿谭啊 谭议员有咩关系啦咁。咁我唔知你係咪去支持者或者咩，如果係你咪带谭议员叫佢去做囉，俾佢打张好牌俾佢上囉，好唔好啊？ 好。 啊，即係我哋唔好分到党派啦，而家就唔好党同伐异啦，总之一样嘢为街坊服务。我见你好似同阿李永达就唔系好熟嘅，我都睇到你哋 系嘛？阿李主席啱啱出席我办事开幕典 礼，唔该你，阿李永达你两个老李啊，搞掂佢啦，好唔好啊？ 我同阿李主席好熟噶，大佬。 咪得啦，咁去搞掂佢啦，唔使喺度认亲认戚啊，而家快啲搞掂佢。 好好好， 多谢你哋啊。 好， 拜拜。 Okay, 多谢你，多谢 两位李先生。 咁我哋而家揾翻嗰位投诉嘅听众啦，向佢交代啦，即系我哋跟进咗啦。咁而家评基会又出咗嚟啦，咁大家亦都知道咧，应该政府就责无旁贷，佢应该改善呢样嘢。如果起一部 lift， 讲紧几百万嘅，唉，好深啦， 有限 钱 嘅咋，真系吓。 咁啊，八点半即系新闻之后咧，我哋又揾翻嗰位投诉嘅听众啦。而家谭议员打入嚟啦， 谭小姐， 当区嘅区议员啦，谭议员咧就打入嚟嘅。 系谭小姐， 谭议员早晨， 系。哦，一阵我哋 咁啊，八点半新闻之后先讲啦，因为而家仲有分几钟，冇意思啊。虽然哈佬都要听新闻噶啦。嗱，咁我哋九点钟咧就有呢、這个全国政协委员。嗱，咁全国政协委员咧就老实讲喺对香港事务嚟讲咧就真系冇乜所谓嘅，对我哋嚟讲就不过呢位仁兄有啲身份特殊，呢、這个叫刘梦红。咁就係梁振英嘅 支持者 幕后黑手 啊， 咁佢认为梁振英呢过桥抽板又呢认为呢咩 即系旧电池器，即系咩用完即弃。咁其实我哋揾佢嚟咧，好多嘢倾嘅，最重要咧就倾到香港嘅核心价值。因为刘梦红咧，啊，第一佢就公开写文又有，闩埋门又有，啊，同阿梁振英啊，同建议咧。香港啲法官咧，而家就独大， 唔得噶呢个 法官治港，咁啊要求咧，以后委任啲大法官嘅时候咧，啊就一定要咧，啊佢就话佢自己话冇讲个政治审查，但系就话一定要认识一国两制，同埋尊重一国。咁啊呢样嘢都离谱噶啦，咪仲离谱嘅咧，就连呢个法门处处长啊，都要经过呢个审查。嗱咁样搞法咧。咁我哋有咩所谓核心价值啊？玩完嘅，因为佢坚持一样嘢，林梦红就认为应该咧加强呢个行政主导。 嗯， 啊，嗱，呢个就系我 哋唔系三权分立嘅咩？ 咁所以一阵间同阿林梦红倾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而家由苏振豪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昨晚公布，一名内地来港的两岁男童感染 H5 禽流感。他上个星期三在广东省开始发烧和流鼻水，三日之后来港，到旺角的一间私家诊所求医，到今个星期一出现抽筋，到明爱医院的急症室求诊，怀疑感染脑炎，并且在同日入院。男童现时已经转往玛加烈医院传染病中心隔离治疗，现时情况稳定。他的咽喉分泌物之中发现有 H5 禽流感病毒，正在进行进一步的化验。男童和外祖母和父母居住在广东省，中心正调查他在潜伏期间有没有曾经接触过家禽，而家人就没有病症。医管局发言人就说，政府已经启动流感大流行应变计划下面的严重应变级别，公立医院会实施更加严谨的感染控制安排，包括限制采访。发言人呼吁市民避免直接接触家禽和禽鸟，接触之后要用水和番碱彻底洗手。警方在旺角扫荡无牌按摩院，拘捕13名男女。警方昨日搜查区内的6间足浴店，拘捕2男11女，年龄介乎21至54岁，他们分别涉嫌经营或者协助管理无牌按摩院。而在行动之中，警方共检获21张的按摩床和大量的按摩用品。菲律宾总统阿基诺说，他下星期访问英美两国期间，会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和英国首相卡梅伦讨论南海问题。阿基诺会在4号到8号出访，他说南海形势一旦发生变化，货运和其他的服务可能会受到限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初时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4%。 一次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喂，最近有一部四轮驱动嘅七人车，佢嘅耗油只不过系过半一公里啫，系唔系啊？ 系啊系啊，咪就系三菱最新嘅 Delica D5 咯，好先进噶，行紧车可以随时两驱变四驱，四驱变翻两驱，佢仲系香港政府嘅认可环保车添，悭翻好多税噶。 哇，真系好先进，有抵买哦！ 而家购买三菱嘅 Delica D5， 仲可以有40,000蚊优惠，得20部配额咋？ 好，咁我听日去三菱湾仔陈列室即刻出车先。 我就而家即刻打2721-1111，叫个 sales 帮我留翻部 Delica D5 先。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大家去海洋公园试下，提名邓小平攞呢个诺贝尔和平奖，我担保啊，嗰啲纸打到大暗灯啊！ 大班郑经汉、林毓华开咗麦啦，想听？仲未买机？快啲去快图美 Ideal Radio 科信电脑 Ninky Tanky 人气电器店 Panasonic 以超低价港币180元购买原价280元嘅 DB348 数码收音机啦！行快步去买啦，唔系又听迟一日噶啦！ 如果你在2011年8月28号年满18岁，又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可以在4月1号至12月31号登记率6200元。 今年3月31号先合资格的市民都可以登记攞6000元。 填好表格可以邮寄交去银行或邮局，经网上银行登记都得。 记得在今年12月底前登记啊。 想知多啲，打186000问下啦。 我个人嘅处事嘅不当，我衷心向大家致歉。 作为行政长官办公室嘅主任，系要负全责嘅。 我任内做咗两年，要负上双倍嘅全责嘅。 唯一嘅选择就系引咎辞职，先至可以平息公愤。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35差唔多吓，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就有葵青当区嘅区议员啊，谭慧珍咧，我都相信系长安村嘅区议员嚟嘅。早晨啊， 早晨，早晨， 谭议员，早晨， 早晨， 早晨， 你好，你好，可唔可以关于长安村嗰条通道咧，你正话李主席都讲咗，你几年前已经开始争取咧改善噶啦。但系而家结果系点咧？因为我哋亦都嗱报纸有报道啦，我哋亦都有听众打电话嚟投诉啦，亦都系你哋啲居民嚟嘅，就觉得嗰条 报道咧系我邀请新闻界嘅朋友去帮手嘅。 啊，咁 因为咧呢件事咧系已经争持咗4-5年噶啦，每年立法会嗱大班你做过立法会议员啦。都有俾我哋嘅議員每年都有個機會去到立法會反映我哋當區做唔到嘅事務嘅， 呢個係其中一個議題嚟嘅。 我每年都講呢個議題，即係講佢俗啲，講到口臭啦。但我決而不捨，啱啱喺呢個5月24號，我都就住呢件事喺立法會申訴嘅。 你申訴咗噶啦嘛？ 好多年都有講嘅。 唔係有冇去？有冇正式去申訴部投訴啊？ 申訴部就冇，我係從唔同嘅途徑咧都有講過。 我諗咧，而家唔係我知道你好，你最好啦，你繼續跟呢樣嘢咧，就大家可以配合你嘅。我諗最好一樣嘢，我有個建議啊，我覺得你應該真係去直情去申訴部投訴嘅。咁、 okay. 因為去咗申訴部投訴咧，就可以開一個跨部門嘅小組咧，咁啊變咗所有部門坐埋一齊咧，就變咗容易傾好多。你明唔明啊？ 我哋都 即系立咗案去啊！你有冇去过申诉部？你就 申诉部冇。 唔系我 而家我 提议你应该去啊！ 呢、這个 case 咧，我哋区议会有个地区设施管理委员会嘅， 系、 正正我亦都系个会嘅主席。 啊、 我哋有部分嘅钱咧，可以帮附近嘅有好多未纳入到任何嘢嘅嘢咧，都可以去加建。 即系用区议会嘅钱噶咯， 系系咁，因为你都知道，你都做过政府嘅嘢啦。我哋做嘢咧，真系要好耐嘅。我哋青衣北桥嘅隔音屏障系争取咗10年，政府起咗俾我哋。 其实青衣仲有其他嘅村都有呢个问题嘅，其实唔系净系长安村。 如果租置屋嚟讲咧，正系得我哋长安村有咁嘅需要。 如果屋邨咧，即系冇租置嗰啲， 政府自己搞掂。 当依山建筑嘅屋邨系起升降机嘅， 系啊， 系，但系我未被纳入呢个规条里边、但系我嘅落点咧。是政府的地嚟嘅，嗰、那个系个花槽嘅用地，咁啊直上去咧就系我哋长安村嘅天桥，系要我哋法团维修嘅，我亦都系呢度嘅业主。 阿谭小姐，呢个系区议会嗰啲系小工程嗰度咧，可唔可以加快到帮你哋去做呢个工程咧？ 我已经入咗议题去争取噶啦， 系， 咁同时咧港铁有个发展上盖喺青衣城嗰个巴士用地嗰度咧发展。咁佢亦都应承喺对面，即系喺呢条桥嘅另一边咧，帮我哋加建条天桥，楼梯嘅多到我哋嘅，因为佢要发展个上盖。咁、我亦都即系同佢哋沟通咗咧，佢哋做咗探讨噶啦，但系奈何佢哋而家冇补地价，就搁置咗呢个嘢。 嗱，我哋就同房署接触过啦吓，佢而家嘅立场咧都系唔肯俾钱噶啦。 我觉得佢嘅立场唔啱咯。 就 系 咯，咁所以我就，所以 我哋长安村嘅范围里边，我哋要维修好多人行嘅地方，停车场你又卖俾领汇，点解你唔俾我哋收钱咧？我哋维修就我哋维修，但系用嘅人就系公众嘅人士用。我唔系话帮法团或者我系业主，嗰度用嘅人咧，除咗我哋长安村咧，整个青衣北一到落雨嘅地时候咧，就所有嘅人都行呢度嘅，因为可以唔使担遮去到青衣城。 系， 咁我哋冇理由。即系讲句俗啲啦，公众用嘅嘢冇理由要我哋 业主全部人去承担。 唔系呢个我同意嘅，呢个立场我哋唔使担心啊。我不过只不过想同你帮你手加快呢、那个力度啊，所以我仍然提议你咧，真系真系立法会申诉部嗰度投诉。 唔系我次次开会呢啲文件应该喺立法会有讲。 唔系我解释俾你听啊，因为你都知道我做过立法会议员啦。嗱，你同个别嘅议员反映。或者你甚至乎每年咧同我哋嗰啲沟通咧，当然议员 个大会嚟倾好多嘢， 我哋个议员系听到嘅、嗯，但系佢冇办法去就个别，佢只可以咧就呢啲个案咧走去同房署倾啊，或者走去同地政署倾啊，咁啊变咗系一个非正式嘅，你明唔明啊？即系问题就睇你有几多牙力啦。咁当然你话谭耀宗去揾佢，咁啊可能好啲啦。你话李永达去揾佢，可能睬佢嘥气啦。即系呢个都难听咁讲啦。但系一个问题就系，当你去咗申诉部。投诉嘅时候就要立案噶啦嘛，一立案就可以正式 开咗个档案， 就开咗档案咧，就叫晒咁多部门嚟就住呢个问题去倾噶嘛。所以我仍然建议你去呢个申诉部啊。 好， 因为你去咗申诉部咧，就真系佢想唔即系起码都摆咗上台去讨论呢个问题。 即系换句话讲，我年年讲嘅系废话。 我唔敢讲废话，但系力度冇咁大。OK。 因为好明显个优先 序，因为你立法会个别立法会员就政党都好啊，你唔可以将呢样嘢立案啊嘛，你唔可以借一个正式嘅会议请晒啲部门嚟啊嘛。 但如果唔系佢正常收到我哋地区嘅信息，佢有义务帮我哋去讲噶嘛。如果唔系， 我讲俾你正式立案就咁啊，唔系我听到冇用噶啦，我解俾你听个制度点啦。嗱，你去咗申诉部，嗱，等啲市民都可以听下，就去投诉。咁你又可以点名嘅，你可以话我要边个边个议员。喺度， 佢哋有当值嘅， 咁亦都有当值议员嘅。咁嗱，咁而家选举期近咧，就会 我明，我谂 就好踊跃出席噶啦。我谂新界西嗰啲议员咧，我谂大部分会出席噶啦，再加埋当值议员，起码十个八个。 系 咁啊，听晒你哋又有传媒嚟啦，咁可以广泛报道啦。咁听晒你哋嘅投诉之后咧， 就可以跟 住立案啦。咁啊，通常咧就由呢几个议员决定立唔立案嘅。但系你呢个 case 再加埋选举期，好似我咁讲就一定立案嘅，立咗案之后咧，佢就秘书处咧就会约晒咁多部门嗱，嗰个会议就闭门嘅。 嗯， 咁喺个闭门会议度咧，就大家坦诚咧，就攞呢样嘢出嚟。咁你 咩困难咧？咁啊， 就俾压，俾咗压力呢有关部门咧，佢想唔去做都唔得，你明唔明啊？ 我明。 嗱，所以同你去反映系两件事嚟，我唔敢话废，但个力度唔同，因为只系解释俾你听。 OK， 好唔好啊？我呢个建议可能对你有啲帮助啊，好唔好啊？ 多谢你啊，多谢。 唔好客气，因为我哋有市民投诉，我哋一定处理嘅啫。 系 啊，咁我都揾咗呢个评机会落去啦。 系啊， 评 机会 亦都觉得啊，嗰条通道而家唔合呢个规格嘅，即系今日嘅规格唔合嘅。 系， 佢亦都觉得有必要啊，一定要整添。嗱，咁所以你有咗评机会去埋嗰个委员会度咧，佢政府想唔起都唔得噶啦。嗯 好啊，多谢你 啊， 大班 啊， 我 会 继续跟进嘅。 好，多谢 谭总，多谢你啊， 真系。 审计报告针对特首曾荫权外访嘅时候，经常入住超豪酒店，花费额外公帑呢件事咧，继续系成为今日报章嘅评论重点。而喺寻日，特首曾荫权亦都系就住呢一个嘅报告咧，系首次作出回应，并且咧又一次向市民咧就系公开道歉。 因为我个人嘅处事嘅不当，令到市民对香港保持廉洁奉公嘅信心有所动摇，亦都对公务员同事感到失望。我再次衷心向大家致歉，多谢你哋。 我睇下今日信报嘅时事评论版咧，都有两篇嘅专栏咧，就系讨论呢一个嘅焦点嘅。咁其中政局笔记呢一篇嘅专栏咧，个标题就系话，其实亦都应该要多谢曾荫权。咁文章话，事实上啦，自回归以嚟，社会亦都有声音咧，要求行政长官要受到防止贿赂条例规管。咁虽然最后政府愿意提出相约嘅修订。但是若果证明赠送利益给行政长官目的是行贿，就是触犯防贿条例，但是要证明动机是很困难，于是有意见就希望政府将条例的第三条涵盖范围延伸至行政长官，等行政长官好像其他公职人员一样，未经许可而索取或者接受任何利益，即属犯法。即使有关人士没有任何贪污、不当或者是徇私行为都好， 当时政府拒绝建议，他的理据就是第三条明显只是适用于受行政长官管辖的人，但是行政长官不能够许可自己接受利益，这个建议存在结构性的困难而拒绝接纳建议。政府的理据一如既往就获得亲建制派的议员接纳，最终有关的建议就未获接纳的。当天的建议如今都一一获李国能出任主席的独立检讨委员会所接受并且接收，成为委员会报告的建议。咁行政长官的规管与问责官员看齐啦。咁当年认为冇如此必要的政府，以至到亲建制派议员，而家都纷纷打倒昨日之我，表示要接纳建议。 大家最关心的，因此如果而家要佢问责落台，其实是留下苏州市给大家，而对大家来讲也都没有好处，对他来讲就一走了之，其实益了他咯。 大家都明白啦，其实他的任期只是剩下一个月啦，咁其实现阶段辞职呢个意义都并不是太大，不过我哋都会再去仔细睇睇个报告内容，喺佢嚟答问大会嘅时候呢会去再去跟进咯。咁我哋都要求佢呢嚟答问大会嘅时候呢向公众有一个清晰嘅交代。 咁政局不济呢，最后就话呢，事实上梁振英亦都应该要向曾荫权讲佢多谢，因为佢已经真人示范咗政治人有啲乜嘢系唔应该做㗎。而且在公众关注底下，相信着紧个人民望的梁振英也都难以不落实这些建议。另外信报的香港脉搏余锦贤专栏也都是讲到这单事件，不过他的焦点就放在刘健仪吓亲政府上面。余锦贤专栏就说，继拒绝同梁振英吃大和解饭而转食焗猪扒饭，绝食抗议玩拉布以后，自由党主席刘健仪昨日回应审计处查特首外游住酒店报告的时候，也都出尽八宝，欲紧紧批评曾荫权之余，还爆出天理不容四个大字。 曾先生呢早前呢他坐飞机、坐游艇、住大屋那些东西就已经令市民呢就是感到非常震怒的了。他不知收敛，还走去呢就火上加油，走去住这个总统套房，滥用了纳税人的钱，罔顾市民的意见。曾特首曾经讲过，他说他是民意如浮云。咁我相信今次咧，市民覺得佢咧咁樣做法咧係太過衝闊腦啊！咁嘅時候咧，佢唔應該一錯再錯，即係民意講咗俾佢聽唔應該做，佢偏偏係咁樣做，一錯再錯，係咪真係應該天理難容咧？ 刘建仪等等的建制派议员狠打政府绝不手软，而且还要教泛民更加狠，听闻政府内部不少人咧，当听到呢啲说话嘅时候，都立即跳起嚟，闭门狠批对方咧太过抽水啦。据闻政府内部有人听到一贯温和的刘建仪突然发难，而且弱力之猛连人民力量的黄毓民亦都比下去的话，刘建仪突然变得这么勇悍，余锦贤就说，讲到底一切都只不过是为了九月的立法会选举。众所周知，刘建仪已经打算离弃航运交通功能组别议席，转为跑直选，循港岛区出线，在多个建制派互争选票的情况之下，刘建仪的选情是殊不乐观，预料九月会有一场生死硬战。如今既然送上了审计报告，刘建仪自然就要发力去抢功了。 司马超之心无人皆见，刘建仪走去直选之外咧，点解无端端喺运输界唔选咁稳阵啊？攞苦离身要去港岛区参与直选咧，佢就 hold 住立法会主席个位啊嘛。 哦 ，hold 咗好多年噶啦，啊年年都做 spare。当个主席要去厕所嘅时候咧，就啊示意俾人 站待啊。 刘建仪，唔该你，我去厕所，唔该顶住，或者我要食嘢，你又顶住。 以前李华明都成日戴住替工噶。 李华明系第三啊。因为李华明是内务委员会副主席，刘建仪就内务委员会主席，即是主席要去厕所屙尿呢就唔该刘建仪顶上。咁撞啱过去几个主席呢个个都唔神亏嘅。如果神亏嘅话呢，佢就不停可以上去做啊，过瘾啦，好过瘾㗎。你立法会议员见到鞠个躬咁啊，就主席前主席 Madam Chairman， 又主席前主席后啊。 飘飘然啦， 系 嘛。 仲有 一份半人工，仲有管晒成个立法会，有司机，有办公室。嗱，佢好简单嘅，点解做立法会员，做功能组别又系立法会员，而且做嗰个运输界做咗咁多年，呢个位对佢嚟讲都好容易啊，冇乜人挑战。点解咁辛苦走去港岛区直选咧？就为咗做立法会员啫嘛。但我可以话俾你听，想创你个心。第一未必选到，就算选到咧，你想同阿曾玉成争咧都几难。嗱，咁而家仲喺旁边有位听众黄小姐，早晨黄小姐， 早晨黄小姐， 早晨阿郑生同埋林， 你好，系 早晨，阿刘建仪咧，同埋嗰个保皇党咧，嗰啲出嚟抽水啦，系当初点解系佢哋害曾荫权咯？我邓阿曾荫权好不值啊？点解咧？2008年嘅时候，吴海怡咧就曾经要求系要立法噶， 系， 但系佢哋系唔准噶。咁就累到而家曾荫权就咁样。 嗰阵时你拆政府鞋嘛，嗰阵曾荫权在位，有权有势，呢班人啊，我话俾你，我喺立法会见得多啊。曾荫权嗱，我哋有时坐喺前厅度吹水咧，呢班人梗系佢哋啲建制派坐埋一堆噶啦，就喺度讲啊曾荫权啲闲话，即系都唔系对好噶啦，讲埋啲无谓嘢啦， 讲是非啦。 咁但系曾荫权一行入嚟，你知唔知班人会点噶？拥埋佢啊，争在未揽实佢食一啖嘅咋。啊，个个就摸下佢啊，上前上后啊，呢啲就系咁嘅人嚟噶啦，咁今时今日，曾荫权第一落水狗，第二就算唔系落水狗，仲有嗰一个月，而家冇添啊，而家29日，剩28日仲 廿八啫， 睬你嘥气啦，大佬。 人手就茶凉啦，咁所以咧就佢哋就呢班人咧就乘机就抽水啦，因为9月9日咧就立法会选举噶啦。咁我哋呢就个眼睛一定要雪亮，同埋呢仲有64呢烛光晚会啦，同埋71游行呢我哋必须要出嚟啦。要即係睇嗰班保皇党啦，同埋嗰个建制派同埋嗰啲功能组别呢，佢要知道囉。佢哋係佢哋而家累到曾荫权咁，同埋嗱佢哋立法会议员 咁唔可以话累嘅，咁呢样嘢我都唔同意嘅。 咁 唔可以话累嘅。 嗱当初如果你立 即係牛唔飲水唔及得牛头低。 但你当初你立咗法嘅时候，佢就会避忌啦嘛，佢就唔会咁肆无忌惮。 唔系避忌，咁如果你立咗法，你就要跟规矩做嘢咯。 唔系，而家佢就话唔使跟规矩做嘢嘛，佢唔使去。 唔系冇规矩，唔使跟。 唔系规矩由佢定啊， 系好啦，咁啊多谢电话吓。O K， 我哋电话旁边另外一位听众，仲系张先生。 早晨，张生。 喂啊，张生啊，大班啊， 系啊系啊，我 琴日嗰个啊，话叫你省领招牌嗰个啊，张生啊， 你有你有冇同我输到嗰、那个？你唔系嗰个， 输咗啦佢。 唔系，即系琴日朝头早咧，省领招牌嗰个啊，张生。 咁招牌而家省得唔系好靓嘅，好靓嘅又谂。 嗱，凭住你头先嗰句话，又唔好话累咗曾荫权。我本来睇见你嘅表现咧，俾个 B 嚟嘅，俾 B 加。 而家 B 加嚟 ，B 加 OK、啊。 喂，有几个要讲嘅，第一就立唔立例？ 大班谂住要做 Triple A 嘅 立唔立例咧，唔系重点，因为而家我哋立咗好多法例，都有人犯法。 我永远都有嘅呢样嘢，系啊， 都有人唔犯法。咁所以嗰班立法会议员，2008年支唔支持立法都好，批管曾荫权，曾荫权都可以。 我同意你讲嘅，我同意你讲嘅，但系 曾荫权都可以贪腐嘅。 唔系我同意 个重点就系阿曾荫权本身。 唔系我同意你 呢个社会里边立咗法噶，好多人犯法，好多人唔犯法。 唔系老张啊， 重点咪就系嗰啲人。 老张啊，我同意你讲法嘅，不过即系问题就系、是，亦都等大家睇到有啲人嘅嘴脸嘅啫，啱唔啱啊？ 但系个重点就 系、 是， 唔系我重点梗系啦，唔系重点系当然系曾荫权嘅操守问题啦。呢个冇得否认噶。OK， 系啊， 好唔好啊？你唔使加分俾我噶啦，因为我又唔会讲多，又唔会讲少。 另外一点咧，嗱又系睇翻你嗰边啦，阿大班，我俾个 B 你，而家俾个 B 加。 算啦 ，B 加好开心噶啦。 阿大班，如果你咧唔少少都帮阿曾荫权咧，你就无情无义噶啦。我哋唔好话中唔中打落水狗。如果我哋支持一个无情无义嘅人，我哋愿唔愿意先？ 咁啊唔可以啦， 有情有义， 做人最紧要。 我都会， 唔系本住自己本心做嘢嘅，最紧要 系啊！大班嗱，讲少少啊， 人之常情啦， 多你15秒啊！ 好啊， 夫为子隐，子为父隐，子为直也。你而家咧系一种直嘅表现。嗱、佢真系我老友，我点都有少少帮佢。譬如我举例，喂，痛打落水狗，唔好啦。 唔系嗱，我都要讲一样噶啦，你减我分都唔紧要噶啦。喺我嘅同阿曾生嘅接触同埋了解咧。我觉得 好多年老友噶啦， 我觉得佢唔系一个咁样即系 即系而家俾人讲到咁贪，即系所谓贪腐呢样嘢咧，我系唔接受嘅。啊， 喺呢度我要咧， 对我嚟讲咧，我仍然系 五秒真系有十五秒， 我仍然对我嚟讲仍然尊重佢嘅 道歉噶啦。之前嗰啲坐飞机啊、坐游艇嗰啲，喂，已经有前科，仲系几个月之前、两个月之前到出嚟道歉，而家第二次道歉，我哋孔夫子讲过。过者而过也，即是说你第二次犯错呢先至叫做犯错。 佢呢啲就叫做呢啲叫做咩呢，唔大眼识人。就咁简单。 我嗱你真 係 有情有义啦。 呢个唔大眼识人。 我系支持你嘅。 做人最紧要大眼识人啦，我话俾你。 我觉得你无情无义。我真係唔系一个人。但係呢你点都系撑少撑少少打。对唔住。好似琴日咁样啦，你俾多半个钟头出嚟。我断估唔到。你真系俾多半个小时出嚟讨论啦！ 我做到足噶，我哋一定要公道， 应承 要 做得到嘅、 我哋唔可以一样话一样，我个人嘅睇法，亦都唔可以影响公众嘅睇法。 所以我哋觉得咧，嗱，你而家个分咧，我都维持俾翻个 B 加， 唔紧要啦，我多谢你。 A 咧， 好，下次希望咧，你俾 A 减 ，A 加咁啊， 尽力乜人好难中立噶，我有立场。 多谢钟生， 我有立场噶，我有立场噶，多谢你啊。 好，拜拜， 多谢你。 咁啊，电话旁边阿郑小姐， 早晨，郑小姐。 啊，早晨啊，大班。 系你好。 我想去同你讲咧。 好啊。 即系我啱见完立法会咧。 系 系。 咁其实咧，立法会运作咧就乱晒大龙嘅。 点解你把声咁似啊叶刘淑仪咧？ 点解有咁嘅政府出嚟？点解有个曾荫权咁嘅政府出嚟？ 啊。 喂，咁而家咧就系剥夺真系个自由。我嚟去申诉啊嘛。 吓、 啊。 你去申诉咩事啊？ 我咪话即系嗰啲话丁屋佢嗰啲问题咧，政策里边有违法嘅、非法嘅，好紧要噶嘛，想话佢解决咧，同埋啲政府啲部门啊，互相推搪唔做嘅。 咁、你申诉咗之后点啊？ 我写咗信好多俾阿林郑月娥噶啦嘛，话俾听新界丁嗰度，喂，好多围路啊，嗰啲咁啊，点啊，公安路 咁你有冇？你有冇亲身去立法会申诉冇申诉啊？ 有啊，点知俾个议员啊，使乜讲讲唔讲得个名啊？ 讲得未都讲得，呢有咩唔讲？你将真话讲得， 真我咪嗰当时话想话去写俾嗰个秘书嗰度话，嗱、一定要去嗰、个刘秀成或者系嗰、个 哦，即系你点唱 刘旺发嗰度，因为事务嚟噶嘛，系咪？啊，依、个一定要有嘅，我写信写咗。 啊，你有权嘅。 其他嗰啲 系当值嘅嗰啲系啦。 系点知咧？即系如果边个议员咧，有兴趣边个嚟 接见你系边个咧？ 好咁样。咁啊，跟住咧，点知咧？去到之后咧，假嘅，知唔知啊？ 嗯。 去到之后，原来阿刘旺发就哦，真有事。 佢唔得闲，有权嚟嘅系。 唔得闲，因为嗰时系我唔知咁，但系你早啲出声嘛。 咁你见咗边位议员啊？你见咗边位议员啊？ 我当时边个几个议员喺度系嘛？ 啊，咪即系见到当值嗰几位咯，系咯。 嗱，当值咪刘旺发，唔系刘江华当值嘅。 系。 咁啊，跟住将梁家杰啦，梁耀忠都好多谢两个，因为佢哋嗰 咁有冇立案啊？咁你结果佢有冇立案？ 佢即系当咗我个人个别，话俾阿刘江华当我个别咯。 咁所以冇立案。 喂，我话唔系，我话个别做咗啱，你同我做咗，但系咧呢个背后嘅原因同埋个嘅咩事啊？你同我解決啦嘛，系咪啊？ 嗱，我谂你咁啦，嗱，你唔系你而家去俾咗个你去你去申诉专，你去申诉咗啦，立法会申诉部申诉咗啦，最紧要结果话俾听有冇立案咧？ 结果啊，结果你咪违法啲嘢当咗 policy 系好长远，咁你都要入落个小组嘅， 唔系即系佢而家冇同你立案。 嗱，我冇咗即系。 你去问一问佢有冇帮你立案啦？如果立咗，我就会跟进。 我要噶，立咩鬼案啫？我要去咧，就话系咧，就喂，你当我叫别，跟住佢咧，嗰、个秘书即系同我搞嗰个咧，又讲唔讲得个名噶？即系嗰啲职员啦， 职员就唔好搞人哋啦 吓。唔系搞唔搞啊？真系好离谱，就话要等个议员决定。 系啊，要等佢哋决定噶。我就想话俾你听， 我去晒信咁多部门。 嗱，咁啦，你挺多几日，佢一定写信俾你嘅。你有个结果再同我哋讲啊，好唔好啊？ 个结果未，我入咗个啦。跟住咧就。原来咧，呢个刘江系我后屘睇翻查咧，佢系做咩嘅咧？系做保安小组噶。 佢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 系，但系呢啲系关保安小组。 唔系唔系唔系，嗱我咁啊，我哋时间有限啊，我得闲解释俾你听啊，我就我一打电话同你亲自解释啊。好，我哋而家电话旁边有何生啊，争取时间啊，何生。 系啊，达芬，你应该。 我应该咩啊？死啦！你叫我应该乜？即刻俾人 cut 咗线。 痛心特首啊！ 我痛 心特首， 唔系，不如咁啦，我有四个字啊，痛心疾首， 痛心特首啊， 执手嗰啲， 香港刁民一大班啊！咁你咁，你话俾你开个天窗。 何生系其中一位刁民啦，定系佢一路有几个都系刁民嚟噶啦。 系咁，你最多最希望你而家解释多啲咩叫拉布，咩叫示威话俾。 好啊， 讲个果因同埋果话多啲俾市民。 得闲我哋再倾下。我哋节目时间即系到咗九点钟新闻啦。 听新闻时候。 九点钟新闻之后咧，我哋有位贵宾啊，全国政协委员。阿刘梦红嘅，咁希望佢唔好发梦嘅啫，坐喺度，因为而家有个绰号咧就好可爱嘅 Dream Bear， 咁我唔知点解叫 Dream Bear 嘅，将佢嘅中文名咧翻译过嚟嘅，因为佢中文名叫梦红，咁即系咧其实梦红嘅意思咧，大家都明噶啦，咁但系而家又帮佢改个英文咧，又几过瘾嘅，我觉得。好，我哋九点钟啊，同阿刘生一齐倾过。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现在时间是上午九点。 香港航空每日两班直飞曼谷，快点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苏振豪报道新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话：非常关注外围经济情况。他话：现时欧洲情况严峻，有好大的波动性和不明朗因素，但是本港有足够的财政储备，并且会不时检讨风险控制措施，因应不同的情况推出合适的措施。又话：楼市的风险正在增加，市民要小心做好打算。陈家强出席商台节目时候话，政府再次发行的通胀挂钩债券 iBond 会在下个星期二开始接受认购申请，目前未能够评估市场的反应，但是会以向每位的投资者获派一手为起点。另外，陈家强说会将本港部分的股票打包，在深圳、上海上市的交易所买卖基金，即是 ETF， 已经筹备得如火如荼，相当成熟，到了可以宣布的阶段。而政府的另外一个方向，包括将内地主要上市公司的股票 A 股打包在香港上市。警方昨晚在将军澳尚德邨上礼楼拘捕一名39岁男子，他涉嫌在上个月两度跟踪一名14岁的女童，被捕男子获准保释，今个月中反警署报道。事件中的女童上个月在尚德邨被一名男子尾随进入升降机，并且在升降机入面被该名的男子一直望住，令到他受惊。另一次是女童和妈妈同行，在升降机入面再次遇到该名男子，期间他都一直望住女童。女童的母亲向该名男子查询之后，该名男子自行离开。警方将案件列为游荡，并且一度通缉一名年约30多岁的男子。中国同欧盟官员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第七次财金对话，有份主持会议的包括财政部副部长王军。双方讨论了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应对欧债危机、20国集团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金融监管改革、会计审计合作和政府采购等建议，并且达成多项重要的共识。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拒绝回应有报道指中国拘捕一名国家安全部的官员，怀疑他多年来帮美国做间谍。希拉里强调两国关系非常重要和全面，并且不时遇到问题，但维持联系符合共同的利益，两国亦都继续在多个范畴合作。路透社引述多名的消息人士说，年初被捕的中国官员是国安部一名副部长的助手，他被美国中情局招揽，提供政治、经济和战略情报，以换取数以十万元的报酬。报道说，中美为了避免影响两国的关系，近月都对事件保持沉默。英超利物浦委任史云斯教头罗渣士出任新领队，据报红军支付大约700万英镑的违约金，合约都写明一年之内利物浦不可以收购任何史云斯的球员。 39岁的罗渣士说将会重建球队，希望结束超过20年的联赛锦标荒。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初时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而家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4%。呢次新闻及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晶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在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 你想喺股市先知先觉，定系后知后觉啊？ 后知后觉就何必听大天台咧？ 就嗰啲嘅投资损伤之后咧，就吓问翻其他啲师奶朋友，喂吓，点解你冇事嘅吓？炒股咁叻嘅咁啊？咁可能嗰个打紧麻雀搓紧只白板嘅时候啊，或者搓紧只红中嘅时候，嗰啲人咧就通常咧喺股场食咗股之后咧，再喺呢个雀局里边食股嘅。咁你想唔想做嗰班啊？ 就要听神 DBC 三台数码大天台，逢股市交易日星期一至五早上9至12，下午一至四嘅大钱好世界。 喺新高中課程，我哋可以根据自己嘅兴趣同能力去揀科。读完中六攞到嘅香港中学文凭，喺香港、内地同海外都得到认可，俾我哋可以继续升读大学、副学士学位或者其他課程。咁无论读书定就业，都可以一展抱负，发挥所长。 香港中学文凭，资历各方认可，成就多元出路。 我个人嘅处事嘅不当，我衷心向大家致歉。 作为行政长官办公室嘅主任，系要负全责嘅。 我任内做咗两年，要负上双倍嘅全责嘅。 唯一嘅选择就系引咎辞职，先至可以平息公愤。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嘉宾刘梦红。 早晨，早晨，我哋直播室咧多咗位贵宾啊！呢位贵宾咧就系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红。全国政协唔巴闭，最紧要就系 Dream Bear 先巴闭。全国政协委员咧喺呢个直播室冇乜地位，但系呢位人兄嘅刘生咧就梗系犀利啦！啲而家咧就计啊徐四文啊。之后嘅重炮手外国阵营里面嘅重炮手经常呢刊登啲万言书嘅，我都俾佢喐过㗎啦，咁多谢佢啦。 我哋系唔见佢登报纸卖全版广告㗎。 系咪呢排故事 呢个就关于赵连海嘅事呢，非法的法无罪的罪呢登过几版全版。 系咪之后俾人喝你唔好准登呢，因为呢排啲水紧啲呢个事唔系咁好系咪， 唔系即系冇乜特别嘅题材呢个可以去咁发炮㗎嘛。 时间无多唔使客气啦，讲呀讲搵你嚟㗎，想同你有啲火花㗎啦。 梗系要啦。 如果冇就即系呃人㗎啦，咁我已经俾人减咗分㗎啦，搵你嚟就想攞返啲分嘅。又系抽水嘅，因为阿啤哥。想问下阿啤哥，究竟你是不是梁振英竞选团队之一呢？ 如果从体制上来讲，编制上来讲呢，就不是。因为我既不是他特首竞选办的主席，不是他的主任，不是他的副主任，不是他的干事嘛。所以编制上就不是。但在理念上、思想上呢，很多人就将我列为是对他的头号支持者。 因为你拥护他嘛。 我不是讲思想，我啱啱讲到很多你这种人的。不是这种人，这个很多好像你这样的理念的人很多的，不是只是你一个的。但问题是，虽然在个编制度，即是不在个特首办那里啦，即是竞选办那里啦，特首竞选办那里。但你是属唔属于，你觉得你自己属唔属于系个团队？ 从理念上， 喺竞选啊，唔好讲理念，讲实质，讲 physical， 即系讲实质。 如果实质嚟讲， 理念香港有可能有。你而家话 实质上嚟讲， 而家话支持啊，梁振英都有40%。 我系即系当时嚟讲系即系最早 挺身而出去支持佢嘅全国政协委员或者社会知名人士啦、 嗯嗯， 我亦都喺佢选战过程当中写过最多嘅专栏文章， 仲、嗯、有、 上过最多嘅电台、电视嘅访问嚟到去撑佢， 同埋代表 北京都有打电话俾佢， 同埋代表佢咧同领导人握手，最紧要呢样嘢， 唔敢话代表佢嗰啲啊， 系呢个好象征意义啊，两握手啊，本来就不过佢又唔去得，唔方便，咁啊揾咗你做代表嘛，嗱咁即系你间接咧。承认咗你系个团队之一嘅，不过就唔系正式嘅幕后啦， 系偏外啊，偏制 幕后黑手啦，认咗佢啦，黑手就黑手啦， 哦，可能系红手。 嗱，咁但系最近咧，上个礼拜好似话咧，信报有一个报道咧，就唔系好显眼嘅， 嗯， 就话刘梦红咧就即系John Bear咧， 嗯， 就会把大镬，话梁振英咧过桥抽板， 嗯， 咁跟住就再冇人跟进咯， 嗯。 咁系咪真系你有同记者讲过有嘢讲咧？ 冇呢回事， 但 系信 报写出嚟， 因为 你有冇睇过？ 冇睇过，因为我前几日出差去北京， 唔系成个礼拜前噶啦。 我就即系冇留意过呢样嘢， 冇呢件事， 冇。 你咪又放气球客啊，高老两啊？ 其实里边嚟讲，我即系认同佢里边嚟讲嗰个理念去撑佢。而家上咗台啦，我就本住是其是非其非咁嘅准则，即系话佢做得啱，施政合乎呢个700万人嘅福祉嘅咧，我咪支持咯。 嗯嗯， 但佢做得唔啱嘅，呢个嚟讲一样系会批评，一样系会建议嘅。 系七月一号，我觉得好紧要，要齐整整咁样系去宣誓，然后先至帮到啲市民搞房屋啊，其他福利嘅呢一点，你同唔同意咧？ 嗱，理论上咁讲咧，就系话佢即系作为一个下任特首咧，有咁嘅愿望咧，呢个理所当然嘅，因为呢个所谓五司十四局嘅架构重组咧，系佢提出嚟噶嘛，咁佢当然系希望一个好嘅开始啊，成功嘅一半啊嘛，但系话喺呢个立法会嘅即系嗰个程序问题上，受到嘅阻嗰、那个即系阻击啊，或者系有啲咁样嘅阻滞嘅嘢。未必会系咁理想， 嗯， 能够令到佢如愿以偿啊，喺七月 咁你觉得系咪 系个齐齐整整？ 你觉得系咪急进咗呢方面？即系需唔需要讲到即系？如果搞唔掂又起唔到屋啊，又话俾全香港人听，话俾立法会听，又冇一个替补方案啊，咁你觉得佢系咪急进咗喺呢方面？ 我觉得嚟讲，佢应该系向最好方面去努力，就话希望能够系齐齐整整，六月二十号过到关，咁就呢个。 不过我就， 但系有一样嘢就话咧。如果系唔得嘅话咧，佢唔可以唔无需要将佢好似铁叶冧落嚟一样，即系话平常心对待咯。 佢又唔平常心噶啦，不唔好问呢啲嘢啦，系佢啲嘢唔关你事，就系问你好啦、 嗯。 如果想问下梁振英嘅，我哋揾下高佬嚟咪得咯。 啱啦， 我揾你问下你啦。喂，点解你成日觉得好似好委屈咁啊？佢选咗出嚟之后，好似有啲俾人感觉，好似有怨妇啊。有咩人在旅途耍女士啊？ 嗱，大班， 我觉得你好似俾佢遗弃咗， 唔系 咧。 嗱，我希望咧，我哋即系分析个问题咧，要从实际出发，实内容出发，就唔系从一个概念出发，唔系标签出发。因为我写个人在旅途耍女士，就系话觉得咧。嗰、那个流浮山饭局嘅时候嚟讲，根本上系内容好正常，气氛好融洽。事实上既冇黑又冇金嘅，咁变咗嚟讲，突然间一个礼拜至个时间之内咧，杂志封面又有呢、這个系嘛，电台封面又有，报纸头条又有，八版呢、這个全版嘅声明又有，搞到咧就黑云压城城欲摧，就累及我家人，搞到我女呢边嚟讲， 唔好再提你个女啦，唔好再提你个女啊，唔系而家 都屈咗啊，咁我觉得系。愧对家人喺呢个问题上边咧，就话系成为咗抹黑嘅牺牲品，喺呢方面嘅委屈啫。 咁、你系咪觉得当时梁振英应该如果有义气嘅话，出嚟撑你咧，就唔需要同你划清界线咧？系咪咁嘅意思咧？ 其实里边嚟讲，本身嗰样嘢我自己亲身经历，知道系点回事，所以咧就即系早个礼拜廉署里边总调查主任打电话嚟，话经过反复嘅调查。流浮山饭局冇任何人触犯任何法例，所以咧终止所有调查呢、這个案件 close 咁变咗呢个我自己觉得系 还翻你个清白， 意料中事 啊！话咁梗系啦，因为呢个问题就主要廉署调查就系究竟有冇贿选啫。 其他嘢佢就唔系去调查范围 嘅。一个有冇贿选啦，仲有一个有冇话以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嚟到令人就范诸如此类嗰啲嘢。 喺呢个饭局就冇人投诉呢样嘢嘅。 冇。 系得啊，唐英年就投诉啊，即系上海仔喺申报头版嗰度就话。如果佢咩唔退选就喐佢啊嘛！ 但实际上里边咧，上海仔根本冇接受过申报嘅访问噶嘛。 咁你又代表话上海仔？ 唔系代表 话 上海仔， 我以为你只系代表梁振英嘅大佬吓，你真系 我系即系睇佢报道。 知情人士啊， 唔系睇佢 其实你有咩身份嘅？ 报道嘅时候咧，我系见到咧，即系话嗰个上海仔咧，系接受过《东方日报》同《明报》嘅访问，其他系冇接触过。呢个系佢嗰啲报道讲出嚟，我只系陈述报章嘅报道啫。 嗱咁啦，唔系我都系想都系追问你嗰句噶啦。咁其实点解你真系你俾个感觉啊？你知而家情香港地咧，咩都讲感觉嘅。即系讲 perception 嘅啊，感觉咧就好难觉得啦。一，你当然喺阿梁振英选举，你系其中一个做王者。嗱呢样嘢你冇得，即系我相信你都欣然接受噶啦，你肯定系噶啦。你好耐以前咧已经独具慧眼，好想识佢噶啦。啊，不论系理念上边嗰啲，我哋唔好讲啦。总之你啊买中啦，一九啊九一赔九啊九烂马俾你买中啦，恭喜你啦。咁但系咧之后咧，你好似系。俾人嘅感觉啊，感觉，我唔知道背后可能好多嘢噶啦。感觉上咧，你好似俾阿梁振英咧系遗弃咗嘅。嗱，之前有人传出嚟话你准备做行会议员啊，甚至乎有人亦都听过你讲话报道啦，我全部睇报道噶，因为我冇同你倾过偈啊。啊，亦都有人讲话你甚至乎话做部长啊都得噶，唔系一定要识英文嘅，有人批评你唔识英文啦。其实你识唔识英文嘅？ 有呢样嘢里边嚟讲，大家都知嘅啦。就不过我讲回应你个问题咧，就系话其实呢、這个喺正如你头先所讲，梁振英一开始嘅时候咧，被视为系99倍嘅大冷门嘅， 我入唔到闸噶， 连入闸都入唔到。有个政坛元老打电话俾我，系嘛？佢话穆虹，我同你 仲要俾人劝退添啊， 系嘛？呢、這个肯定入唔到闸噶咁样。咁即系话我自己系基于一种。觉得佢所讲嘅社会经济发展嘅成果应该恰如其分，被各个阶层所分享咧，我认同呢个理念。就讲回归15年嚟个利益格局一定要调整，我基于咁去支持佢啊。但系你话讲到咩呢个乜嘅司长、局长嗰啲，我真系谂都冇谂过。 行政会议成员 阿大班，你都做过上市公司嘅主席噶啦，啱唔啱啊？咁你谂下，我哋交嘅税啊，都系佢嗰啲咁嘅司长、局长年薪嘅几倍，我点会向佢都毁啦？啱唔啱啊？ 啤哥有权。嗱，唔好啦，咁即系唔好讲你唔系，但系你俾人感觉的而且确，你唔好回避呢个问题，系觉得你俾阿梁振英系遗弃咗，即系觉得你得唔到嗱。譬如我哋去买只冷马，嗱你唔好讲嗰啲，你好多人都马后炮噶啦，即系事后孔明啊，买中只一赔九啊九就话我唔系有我有个老友咧就入亲场咧，佢乜都唔使睇嘅，一定落张$10飞一赔九啊九。啊，咁啊中咗之后咧，佢又唔会话自己爬懒嘅，佢而家话：，哎，我一早睇到只马模式又靓啊， 唔系话好彩 呢样又掂啊，咁而家你唔使讲嗰样嘢啦。但系个问题就话，嗱，你买中咗只马，咁希望有时候有钱收噶。而家问题你发现冇水收，打张飞收唔到钱、啊，大佬，仲要落重注、啊。 大班咧就 系买$10飞、啊， 咧要多啲沟通。 你买$10飞啊，大佬。 我嘅经历，我呢边咧从细受顾炎武所讲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啊，嗰个影响比较深嘅。我成日而家即系思考，有咩机会可以令到我自己为国家嗰个经济更加繁荣啊，政治更加民主啊，社会更加文明、 你真 系 好伟大， 人民更加幸福里边咧，可以尽啲心力咧，其实系喺回馈社会。 你真系好伟大， 因为我哋一条荣富起家咁啊，一条荣富起家到而家时今日咧，我都好感谢呢个社会，好感恩啊，所以希望系回馈呢个社会。咁所以撑阿梁振英都基于咁样嘅嘢啫。 回馈社会咧， 老实讲，香港里边咧。嗰、那個即係700万人口一個特區啫嘛，你話就算俾你做行會又好，或者咩司長你又好啦，即係喺我覺得， 你 國家嘅大棋盤嚟講啦，根本你呢啲芝麻綠豆， 係嘛？咁做人大至得喎。要做埋人大至得喎， 唔系我自己本身而家系即系全国政协委员咧，参政议政 就唔系选出嚟嘅一个委任制嘅， 呢个唔委任唔理佢啊。正如你 人大都系选， 香港都成呢个咩噶？呢个百几二百个全国政协委员，36个人大噶， 有好多 喺社会上能够成为意见领袖，系嘛？能够去发声有佢影响力嘅咧，咁即系变咗唔系一定同呢啲 title 挂钩噶嘛？ 唔系个职务唔同啊嘛。 唔系唔系，我咁唔系嘅，咁都即系都唔系话只问奸云不问收获嘅。咁你始终都系啊梁振英幕后嘅功臣，咁亦都俾人感觉。我成日就讲你回避一样嘢，就啲人觉得你成日觉得佢遗弃咗你，你得唔到应得嘅报酬啊嘛。 我 你话而家有台底交易， 其实里边咧，我冇即系嗱，我讲俾你听啦，其实佢即係当选咗以嚟呢，我哋呢有几次即係私下呢个去接触嘅。上个礼拜一啦，都去佢屋企食饭，食晚饭食咗成四个钟头啦。 哇， 即係话 四粒钟 头。即 係话 嚟讲，我入遗弃呢係一种即係有啲人喺即係话论功行赏个角度落到而家，我话咩名单冇理咁样。但喺我自己觉得呢，通过今次选战，正如你所讲，99倍嘅大冷门啊，我都买中咗啦。认识令到700万市民认识到我刘慕雄嘅能力， 你眼光独到， 同埋能量啊，我要足够啊，你已经， 即系你以后咧就领咗牌做王者噶啦。喂，咁啊好得人惊啊，大佬。嗱，梁振英同你食饭食四粒钟，我啊真系觉得好鬼得人惊。咁啊四粒钟系倾好多嘢噶。唔会就 四粒 钟里 边咧，就唔系净净我哋两个， 唔会发梦噶，即系 八个嘅， 佢两个唔会同佢两个揽埋一齐发梦噶，呢样肯定唔会发生啦。嗱，咁我哋先得人惊，因为最近咧就报道啊，同埋你啲文章都登过啦。嗱，你知香港我哋最重要一样嘢核心价值啦， 系啊， 我相信你都同意啊。所谓核心价值，点解有五十年不变啊？点解有一国两制啊？就系话我哋最紧要就系三权分立啊嘛。尤其是香港最令人向往的，包括内地人，我都识啲内地人噶，你都知啦。包括有啲权贵，佢话点解咁中意香港咧？就中意香港系法治啊嘛， 啱啊， 自由。 但系最近你讲嗰写嗰篇文章，同埋你闭门同阿梁振英讲噶，肯定有讲噶啦，就要加强咧行政主导。你亦都认为咧，嗱，你呢个咧就有啲似当年啊，有人讲啦，咩红衫。假发红衫七皮鞋，啊乌维 容 医 生， 死鬼乌维容讲嘅。咁你而家就秉承佢位置，嗱你就话呢啲大法官嘅委任，同埋呢个啊甚至法援处处长嘅委任咧，都要通过政治审查。不过你就话你冇用过政治审查呢四个字，我睇清楚嘅，你冇用。但喺个意识形态上边，同埋都唔需要讲出口咧，系有咁嘅实质嘅影响。 嗱，我讲俾你听，呢一个讲法咧，我就向你澄清一下。比如阿大班，你而家数码电台个主持人，你噏个嘢，我谂你唔会忘记咗呢个身份，而即系上咗嚟个广播室里边咧，就喺当咗自己系港台或者商台嘅人去噏嘢噶嘛。同样一样嘅系啊，你一个法官，高等法院嘅法官好，或者法援处处长好啦，系咪首先要记住你自己？出任呢个职位嘅时候，嗰个时空条件系乜嘢咧？系回归之后嘅中华人民共和国嘅特别行政区，系一国两制，系一国主权为前提。即系唔该你记住呢样嘢啦。我觉得呢个系合理嘅正常嘅要求。因为我点解咁提出问题咧？我唔系无的放矢嘅。因为你2001年嘅嗰个庄丰源案嘅嗰个即系终于嘅判决咧，就系同嗰个1999年嘅吴嘉玲案嘅人大释法里边咧，啱啱对着干。嗰、那个人大释法就话，诶，双非里边咧就冇居港权。但系2001年佢嗰个中院嗰个裁决咧就话有居港权。好啦，而家就搞咗大头佛出嚟，17万嘅双非成为一个社会嘅爆炸性嘅问题。呢、這个就系、是、如果当时系有一个观念，哦，人大嗰、那个即系嚟讲拥有个释法权，我哋尊重呢个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又唔会有呢啲咁样啊呢单大头佛啦嘛。你又比如旧年嘅港珠澳大桥。是去年三月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人大通过了国家十二五规划里面的国家工程来的。你一个法官以一个所谓新演绎，不是去判断政府有没有违法，他说合不合乎我脑瓜当中的新演绎，就去判政府败诉，腰斩的工程。一来一回我们不见了88亿的公帑，为很多老人家弱势团体可以做到很多事的。咁样的事的时候，我觉得来说是不是有个思想上观念上的偏差，就话喂唔该记返你自己的时空。 遵守个法治真係紧要嘛，我哋嗰个系法官系应该根据嗰个法律嘅条文去解释㗎嘛。佢系唔需要话嗰个叫做因为咁呢我个裁决呢会影响到我哋用多几多公帑。唔系咁去判噶嘛？ 唔系，呢、這个系国家最高嗰个权力机构、人大所通过嘅嘢、但系你香港独立嘅司法权同行政权、立法权一样啦，系由中央透过基本法授予噶嘛？你唔可以将个政治伦理颠倒咗噶嘛？ 我哋沿用嘅系普通法嚟噶嘛？法官系要 阿专咩人啊？我谂你对法治咧就有一个睇法咧，就唔系咁即系唔系咁正确嘅。 为什么呢？法官最紧要一样嘢咧，佢系根据法律，法律就系有一套法律噶嘛。佢最好点解嗰个法律女神咧？因为我哋而家唔好讲一国两，而家第一要讲一国两制先啦。喺西方嘅，因为我哋而家最弊啦吓， 我用普通法啦， 就用普通法啦，即系其实如果我哋 政府上诉得直啊，都系紧 要 噶 嘛。如果我哋用普通法咧， 如果佢原来法官嗰个所谓嘅失意亦系啱的话嚟讲，上诉都唔会即系俾政府得直啦。 嗱，点解我哋有三级法院咧？有高等法院就一个法官嘅，跟住有上诉庭，上诉庭有三个法官嘅，跟住有个叫终审法院就五个法官嘅。嗱咁即系换一句话嚟讲咧，低级法院所谓低级法院咧，个法官系有一个叫 check and balance 啊嘛，有一个有一个复核制衡噶嘛。法官总之根据佢对法律嘅认识，佢嘅解说，佢作出一个判断。如果唔掂嘅时候，可以上诉啦。嗱，咁再可以上诉高等法院啦，跟住就上诉去终审法院啦，跟住我哋仲有一个叫人大释法噶嘛，所以法官咧就应该喺毫无压力之下，点解要遮住眼呢个女神？就系、是、话我净系睇法律嘅啫，其他嘅嘢唔需要考虑。咁呢个就法治精神啊嘛。但系你咧就要考虑到 特别行政。 咁我哋不如咁啦， 一国为前提。 嗱，咁我哋不如咁啦， 你唔好当系美国度， 我哋唔好用普通法咯。咁佢就用普通法啊嘛。咁我哋唔好用普通法同中国法律系有抵触噶，系有抵触噶。其实我觉得如果咁讲咧，我哋抌咗普通法去咯。 唔系抌普通法， 不如咁啊，你攞个提案啦。 记住香港里边系一国两制，而并非独立嘅政治实体。 法官唔可以咁谂 嘅。呢个理念，我觉得我系啱嘅。 你系错噶，你错噶。如果法官每一次审案嘅时候，谂下第一，如果我个判决喺政治上边系唔所谓政治正确嘅，又或者会令到 一个主权唔单止政治问题，而且亦都系法律问题。 唔系最终我 基本法本身就一部授权。 咁你呢个就 系 政治审查咯。咁即系每一个法官咧喺个判案嘅时候，同大陆一样噶啦。 嘢唔系政治。 如果有个犯人喺大陆就咁，有个犯人企喺我面前，如果嗰个系即系呢个。咩村嘅陈大文咁好简单啦，咁啊是其是非其非，或者睇下其他因素啦，咁去判案啦。但如果企喺我面前嗰个系国家领导，或者一个系专咩，我好大镬嘅，呢个系香港嘅做王者，又系梁握手嘅首席代表，喂判又系人政协委员。咁佢个法官就谂嘅，大佬法官真系嗱，我唔系好熟大陆嘢，但我 都唔系嘅。 但佢哋一定会谂。 陈希同都判十六年， 陈希同判十六年， 陈良宇政治局委员都判十八年啦，即系呢样嘢就唔可以啦。 呢个已经有个政治判断喺度嗱，我唔同你拗大陆嘢啦，我即系话呢样就嗱，你都即系换一句话，你都唔同意啦，即系嗱，你如果攞陈希同咧出嚟讲就，即系你都唔同意法官需要考虑呢样嘢啦。 需要考虑。 嗱，咁如果法官，如果我哋根据普通法，就系作为我哋香港法律嘅蓝本。我觉得法官唔需要考虑任何嘢嘅，就睇法律，普通法就普通法，条文点写点写，佢可以错，错咗我哋可以上诉。嗱，法治系我哋香港嗰个所谓核心价值，呢样嘢好难得嘅。如果唔系邓小平啊，伟大嘅邓小平啦吓，啊李老友甚至乎啊要提名佢攞和平奖添啦。喂，佢就唔会谂到阿老邓就唔会谂到一样嘢叫一国两制，又谂唔会谂到五十年不变，亦都唔会啊。被视为卖国噶，啊丧权辱国噶，点解要沿用呢个普通法咧？就系、是、考虑到一点，普通法就好简单嘅啫，个法官就需要匿埋一眼嘅，乜嘢因素都唔需要考虑。啊，喺美国系咁，喺加拿大系咁，喺所有普通法国家系咁，佢唔需要考虑嗰个而家嘅总统或者而家嘅执政党，譬如民主党、共和党有唔同嘅治国理念，佢唔需要考虑嘅。佢睇一样嘢就是、个法律点写点写，如果判错咗上诉。俾三个法官佢审核佢，再唔啱俾五个法官再审核佢。我试过啦，嗱我单案咧喺初审即系高等法院输咗，一个法官判啦，去到上诉法院四个三个话我唔啱，四个都话即系变咗四个啦，去到终审法院我赢咗嘛，系嘛，咁系有即系有公理噶嘛，法律系再唔啱，香港而家仲好，其实话呢个终审法院系废嘅，再唔啱咪去人大释法咯，而家好简单噶。乜嘢都话人大释法，咁未判已经话定人大释法，即系警告啲法官。嗱，你判错咗咧，我就去人大释法。释法意思就一定系嗱，如果认同终审法院嘅判决，就唔需要释法啦。释法即系话俾你听，你一定错噶，所以我释法。 嗰个 呢个已经系头上一把刀啦，呢个 向实行嗰个普通法。 同香港必须要认同一国两制，认同一国主权的前提呢，呢个系冇矛盾嘅。你 唔系，我觉得冇矛盾， 系绝对冇矛盾噶。难道你认为一个法官将香港当作系独立嘅政治实体，反而系正常嘅咩？我唔 系政治实体。嗱，我呢个我又唔 讲到嚟讲，即系个法治嘅方面。 唔系呢个我又唔同 意。接连海单嘢，我点解开炮咧？我就讲紧佢有法不依，系嘛？呢个北京市大兴区法院咧，竟然因违反呢、這个嗰、那个刑事诉讼法124条、152条、168条、180条，违反咗司法30条、33条。咁所以我觉得佢有法不依，我咪要摒佢咯。 阿 B B 都系捍卫法治啊嘛。 喂，你赵连海嗰单嘢咧，嗱，我就即系好多人咧都俾咗好多好嘅印象分嚟嘅。即系呢个就你嘅， 咪就今次陈光诚嘅嘢，我都写咗七篇文章。 你扬名立万噶啦， 七篇文章。 但 问题咧，陈光诚啊，我撑阿陈光诚噶。 但问题， 我批评咗外交部发言人，做乜睁住眼睛说瞎话啫？啊，够胆死讲话陈光诚喺佢家乡被冇受到软禁，我话唔得噶嘛？你个批评山东土皇帝，咁就攞分啦，唔好净系话人哋美国干涉内政。嗱，我好持平呢样嘢。 但 后嚟好叻啊，后嚟就话咧，佢都可以一个普通嘅事申请呢个护照吓。 而家林毓华都即刻俾你抽咗水啦。嗱，我哋讲翻呢个，我哋讲翻呢个正式审查香港嘅司法人员啦。嗱，你就要讲到第一要。强化呢个行政主导，你又认为立法会阻住地球 转？嗱，强化行政主导，行政主导本身系香港嘅核心价值、优良传统嚟噶。嗱，香嗰个基本法立法原意都系以嗰个行政主导咧为原则噶嘛。呢个我唔系强求，而系本身嚟讲。 我要听新闻。 O K， 唔好意思啊。 好。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而家由苏振豪报道新闻。立法会正审议下届政府五司十四局嘅架构重组方案。曾经支持后任行政长官梁振英参选特首嘅全国政协委员林梦熊接受本台节目《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访问时话。若果重组方案冇办法在下个月1号之前完成，应该以平常心看待。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说，过去外访是全部是基于工作需要，其中六成是前往内地，另外亦都要到欧美处理金融监管问题。早前到过俄罗斯等新兴市场，有助协助新兴市场公司来香港集资。另外，陈家强在一个电台节目里面说，留意到部分的公司在香港招股的时候预备功夫做得不足，认为有需要加强监管上市公司保荐人和会计师。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说，本港公务员是优秀队伍，但是认为要有更加清晰的方向就可以发挥得更加好。他又说和公务员的合作是没问题。林郑月娥在一个电台节目上面回顾在发展局的工作的时候说，对自己要求好高，有时被批评是独断独行，他会经常反省，强调是对工作的执着，不会因为一些事而放弃。他又说，每名的公务员都怀住服务市民的心，相信他们退休的时候会为服务过市民引以为荣。小一统一派位今日公布，73%的学生获派发头三志愿，是十年来的新低。另外，上水惠州公立学校校长陈少雄说，跨境学童和双非学童对学位的需求增加，可能是令到上水区学额不足的原因之一。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初时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而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4%。呢次新闻及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晶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系本台嘅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喂，最近有一部四轮驱动嘅七人车，佢嘅耗油只不过系过半一公里啫，系唔系啊？ 系啊系啊，咪就系三菱最新嘅 Delica D5 咯，好先进噶，行紧车可以随时两驱变四驱，四驱变翻两驱，佢仲系香港政府嘅认可环保车添，悭翻好多税噶。 哇，真系好先进，有底买哦！ 而家购买三菱嘅 Delica D5， 仲可以有40,000蚊优惠，得20部配额咋？ 好，咁我听日去三菱湾仔陈列室即刻出车先。 我就而家即刻打27211111，叫个 sales 帮我留翻部 Delica D5 先。 大家真丰收， 好失礼嚟。 有位贪靓嘅人士， 系系 系，好多嘢未洗出嚟噶，热点 未洗啊，真系臭嗰啲嘢。 蜘蛛丝， 蜘蛛黐住啲树枝。 梁思浩开咗麦啦，想听。仲未买机？快啲去快图美 Ideal Radio 科讯电脑 Ninky Tanky 人气电器店 Panasonic 以超低价港币180元购买原价280元嘅 DB 3 4 8数码收音机啦！行快步去买啦，唔系又听迟一日噶啦！ 龙凤大茶楼，才子巧王文化人， 才子游清源。 诶，你嗰度咧，你摆气酒就得。解围酒都得，买满月酒又得，得咗。 小王潘启迪， 只要清心直说，畅所欲言。 文化人邝永宣， 我觉得，喺呢度讲呢度散啦，咪通常你饮茶做咩啫？喺度讲完就晒噶啦嘛。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到1点 ，BBC 一台数码大声台，龙凤大茶楼。 听了啊，梗系去龙凤大茶楼啦。 恭喜你考到个牌又升职。 B B 好可爱啊，恭喜晒啊。 多谢各位同事的努力，公司今年的业务大幅提升。 优良的法治制度，公平的营商环境，令香港的竞争力继续位于世界前列。 一时贪污足以令我们的成就化为乌有。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香港胜在有你和 ICAC。 我个人的处事的不当，我衷心向大家致歉。 作为行政长官办公室的主任，是要负全责的。 我任内做了两年，要负上双倍的全责的。 唯一的选择就是引咎辞职，才可以平息公愤。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嘉宾刘梦红。 9:35直播室入边仍然有专飞刘梦红啊，全国政协委员喺度嘅。不过净系听啲声带咧，就这个梁卓伟咧就话佢系特首班主任，做咗未够一年啦， 8个月， 佢负责啦。跟住Raymond 谭志源就话我做咗两年，我双重负责， 应该三重先啱啊，324啊嘛， 唔系，仲有一条友 啊， 仲有两条友未出嚟讲嘢，一个咧就是高老陈， 系 呢个咧就叫攞命陈，佢又做咗两年， 系 咁另外仲有一个咧就系曾俊华， 系 咁呢两条友系咪而家就拍下劈瓜人咧？ 啊，即系 一系话嗱嗰两条傻仔认咗啫，关我咩事啫？刘梦学是最讲义气的啦，咁所以呢佢呢就觉得喂大佬我一早买中呢个1.99嘅冷马派彩冇我份，有冇搞错啊？喂，嗰班三权分立啦，讲完呢个司法唔同你拗啦，总之话俾你听，从一个 任何 唔系各自表述啦，系完全唔同意你啊！任何尊重法律嘅人咧，都知道法官就应该睇例书嘅啫，其他嘢唔需要考虑 嘅。一国主权呢个理所 立法会，你又话佢阻住地球转，咁点搞啊，大佬？不如咁啊，我有样嘢发现，我发现你港英余业。嗱，当年你游着条游水裤啊，即系条吊揈走嚟香港。你咧为咗追求一个 自由 香港梦嘅 逃兵自由咯。 啊，当年就港英统治年代啦。 系啊， 当年冇立法会嘅。嗯，当年 立法局， 当年系第一立法局，第二唔系嗰啲唔系嗰啲系全部委任噶。 嗰啲花瓶， 诶，好容易嘅咋？开立法局你知唔知啊？港督做主席，跟住佢坐喺度，佢话乜就乜噶啦。 系啊， 冇嘢讲噶。今日早协商咗，嗱，佢首席入到去，嗱，李鹏飞又好，我讲李鹏飞已经系新嘅，邓连余啊，钟时源嗰啲。望下你咋，你就识得点做㗎啦。拍手就拍手啊，喂，不如咁啦，返返转头啦，我同意，不如咁返返转头。成个立法会废咗，全部委任。 咁你啊做议长，啊法庭咧都唔好搞啦，有咩案攞去深圳审，搞掂啊！深圳、广州， 其实咧， 嗱，深圳输咗，市输咗，就去省，广东省，再唔啱咪去北京咯，咁啊搞掂咯。 不过我觉得咧，即系你咁去即系讲法啦，当然开玩笑啦， 开玩笑 啦，严肃啲嚟讲，严肃啲嚟讲啦。我系赞成1984年9月嘅中英联合声明， 系 当时就讲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同埋生活方式，50年不变。咁你喺个84年嗰时咧，个原有的啊嘛，应该定格喺嗰度先啱噶嘛。咁当时我香港人怕变，系嘛，咁所以共产党话，诶唔变，50年不变咁。但结果而家咧 变好多啦， 我规定就50年 不 变， 97年开始， 回归之后呢15年就变得大变， 系咯系咯， 系嘛，所以我觉得同中英联合声明嗰个精神系违背嘅， 违背咗、 最好啦，废咗你立法会去啦，反正都系废嘅，成班系就咁委任得啦。 不过讲起上嚟话，2003年咧经济低迷、失业率高企嘅时候咧，曾经有一次咧就就业高峰会，咁啊，我同嗰个吕志和啊都有出席，加拿大团主席， 大佬你有 吕志和话要想香港经济复兴啊嘛。立法会啊，休会两年啦，专门就阻头阻势，阻住地球转咁样，系嘛？有破坏冇建设， 咁所以佢 当时咁讲法， 所以明 报有报道噶。 吕志和咪叻咯，咪走去澳门 开赌、 啊，开赌咪掂咯吓，大小通吃。喂，问翻你啦，嗱，都系讲翻你嗰啲咩人在旅途耍女士啊嗰啲嘢啦。你觉得嗱，我琴日写一篇文章，唔知道有冇睇啦？啊，即系罗范招婚，其实我觉得佢系。阿梁振英嘅负资产嚟嘅，你有冇咁嘅睇法咧？佢真系撩事斗非，周围总之最唔好嘢俾佢做晒。抑或佢做丑人咧？抑或梁振英派佢做丑人？抑或佢系啊梁振英嘅负资产咧？你点睇？ 其实嚟讲呢个要人同事啊要分开嘅，因为你比如23条嘅时候推2003年嘅时候咧，保安局长呢、這个即系叶刘淑仪又好，又或者里边咧而家搞嗰、那个即系政改方案嘅时候嗰、那个即系林瑞麟啊， 林公公， 即系变咗同埋到而家即系罗范招婚好啦，其实佢就有啲嘢咧唔系佢嘅人问题，而系佢个政治任务，佢嗰个职责所在咧， 职位嘅 冇办法， 唔系、 你揾咗大班去 做 个职位， 我一定会 你变咗。嚟讲咧，嗰、那个都系即系话要得罪人嘅话咧，都系嗰位系得罪人嘅，所以你嗌边个去做咧都系得罪人。 系啦，你可以唔做嗰啲，未登天子为先自杀人都唔系啊！喂，你唔需要而家都未曾啊，梁振英未上台，你唔需要做埋一啲咁肉酸嘅嘢，譬如打电话去啊呢个教育局啊啊。样样嘢都伸只手埋去啊！啊，仲有一样嘢，无端端教人哋苹果点样做新闻啊，跟住又赖咗嗰啲新闻官啊！喂，呢啲嘢冚烂都好乞人憎嘅，有啲嘢可以唔使咁做噶。 咁唔系，比如喺游以嗰 个游说嚟讲咧， 游说嚟讲喺美国国会 嗰啲唔系叫游说啊，佢吩咐人啊，大佬游说 系指示啊。 仲有啊，讲到明啊，啊唔会令到我哋呢个数码电台做大噶。啊！杯葛我哋啊嘛，咁大佬唔使唔好讲出嚟啊嘛，冇咁蠢先得噶，你讲出 佢个人咧，即系比较耿直一啲嘅个性格， 即系呢个直 系咁。有时咧，即系话， 我认为呢啲系乱啊， 即系话嗰个即系做喺官场文化里边咧，好多人取中庸之道系嘛，咁变咗咧就即系话话到嘴边留三分咁，或者呢啲系 嗰啲 性格咧，但系里边嚟讲，有啲人咧系即系心直口快嘅咧。我哋亦都唔可以即系太过苛责 佢。佢讲过一句嘢，最近咧就好好笑嘅。立法会就住呢个5条 C14局啦，佢就话梁振英咧揾人咧入去个局嗰度咧，最紧要有亲和力嘅。呢、這个第一考虑嘅。呢、這个阿罗范招婚自己讲嘅。咁唔该照下镜啦，佢第一个冇亲和力，你反而咧个样衰嘅，但系你都有啲亲和力。啊！你凶神恶煞嘅，你养到就咁见到你惊噶。不过即系你啊，着到靓西装咋？你个着翻条游水裤喺街行，好多人惊你嘅。我话俾你听，啊，今时今日都 唔系啊，佢肯话各自表述啊嘛，咁即系有得倾噶啦吓，唔同立场都有偈倾啊。 喂，阿 Beck， 你问下你觉得系咪你？如果你去做呢份工会好过林阿罗范招婚啊？ 嗱，呢个假设性嘅问题，还 要做几个月，都你应该就同梁振英讲，点解唔系我卑卑做，你搵个辣椒做咧？ 因为阿辣椒嗰度有个问题就系点咧？回归嘅时候啊，系由殖民政府移交政权到特区政府，咁嗰个历史转折嘅关头里边咧，佢做个后任特首办嘅主任，帮阿董建华手，咁呢个改朝换代噶嘛？按道理，嗰种复杂性 里边 咧就系、 是。 劲过而家嘅，咁即系话换言之，佢系嗰阵时做过啲角色咧。而家阿 C Y 揾佢嚟做翻呢个角色里边咧，就谂住佢会轻车熟路， 系 点知咧就原来咧， 我哋喺 点知嗰架车嚟噶？点知嗰架系咩车咧？嗰架系飞天车嚟噶。喂，嗰架就夜晚嗰啲啊，午夜嗰啲 午夜快车， 嗰啲红白红 van 嚟嘅，呢啲系午夜飞车嚟嘅，呢啲系死紧嘅，上咗去车会。 即不过我觉得咧，喺同人哋去即系话打交道，去 sell 个政策或者 你叻啲啦， 嗰、那个亲和力系真系要嘅。 你叻啲。 我上个礼拜嘅时候嚟讲，我去北京之前咧、一日之内咧见咗六个立法会。 喂，你去北京，你系咪帮 我？我去去呢个咩咧？我见过即系呢个首先系见到何俊仁四十分钟。跟住见到余若薇半个钟头，跟住见到长毛里边就半个钟头，跟住里边咧电话同阿李卓人去倾，同阿刘慧卿去倾，同阿黄毓民去倾。 有咩 之内咧？我去 有咩结果？有咩结果？有咩？可唔可以讲下啲秘密 啊？我相信里边咧就即系就增进咗嗰个了解，即系明白咗个 point 喺边度咧。 所以刘梦红咧就好老实嘅，呢啲系鬼拍红尾枕，你咪即系你系代表阿梁振英嘅密使嚟嘅。 冇咩密使啊？我冇代表佢。因为在此之前， 你嘅头作住个梁仔喺度嘅 大 佬啊， 大班，我啊爆声啦！因为在此之前咧，我同阿罗范食个饭，我咧就讲佢真系好辛苦，系嘛，好辛苦咁啊，我就变咗。就好啦，我帮帮手啦，咁样 即系佢唔掂要搵你帮手， 唔系， 有乜游击队出嚟？ 好辛苦， 搵飞虎队出现啦。 咁我 咪师傅出马啦。 咁点我？ 终于我哋咧就知道咧。 香港好啫，我都系。 原来真系做嘢，我叫啤啤，就唔系啊。罗范招芬，罗范招芬做丑人，啤啤做好人啊。啤啤有电话，电话旁边有位林先生啊，林生早 早晨，早晨， 早晨啊，大班，早晨林旭华， 你好 啊，阿刘呢个刘仁大定刘正协？ 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 系啦，刘政协。咁其实头先听到你头嗰半个钟咧，咁我就有啲疑问都想问下阿刘政协嘅，即系我其实多次咧都听见你，另外你好多时都会星期日上有线有个节目嘅，我每次听见你批评五区公投嗰阵时咧，即系当然你嘅角度，你话浪费公帑等等嘅，我尊重你嘅讲法，但我都系想问下你，你成日都话唔合法、唔正义、唔公平。等即系你成日俾咗呢啲咁嘅判语落去咧，等同你头先讲紧喺法制上边咧，你觉得某啲嘢系你嘅睇法，咁我就想问，如果你咁样讲嘅睇法之下，其实包括好似政制咁样，又或者好似司法制度咁样，系咪全部我哋香港就应该要洗个牌，由另外一套体制去再划分过咧？ 阿林生嗱，我而回应你啦，因为五区公投嘅时候嚟讲咧，系有。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同埋中联办嘅人咧，就发言人咧就发声，讲嗰个五区公投咧系违宪违法嘅。嗱，我睇过嗰个佢哋嘅谈话，因为我发觉咧，中华人民共和国嘅宪法又好，佢系冇嗰个公投条款，基本法咧亦都冇公投嘅授权。所以至少嚟讲咧，你搞公投、搞起义、搞解放香港咧，真系依法无据嘅。所以我当时嗰、那个即系咁样个评论里边咧，就基于呢个法律嘅即系层面去作一个即系论断。我到而家我都觉得我咁讲系啱嘅。 嗱，你觉得咁样讲系啱？我尊重你翻嚟。一点我一定要讲嘅就系、是，你每一次都讲呢个选举制度嘅同，即系讲呢次嘅选举嘅同志咧，请你尊重翻有出嚟投票嗰50万人。即系我觉得好简单嘅，如果你可以搞到一个选举喺一个运动有50万人支持你，我一样会尊重。但系每一次你上亲去呢啲节目嗰阵时咧，你好唔尊重有投票嘅呢50万人，因为你觉得呢50万人系认同。去搞呢样嘢嘅，其实你而家咁样做，咪等同分裂紧香港某啲人嘅核心价值。 唔系，对核心价值嘅维护咧，我相信我比即系任何人啊，都唔会话出力少。 但系问题，你喺电台，你喺电视节目，你多次嘅讲法已经唔系啦嘛。 你咩叫起义先？咩叫解放先？即系当时提出呢一啲嘢里边嚟讲咧，的而且确里边咧，对香港嘅社会稳定系 用语嚟嘅啫嘛。等 埋两样嘢嚟嘅。 阿刘招、阿罗文招咪玩嘢系 嘛？我谂而家大家都唔系聚焦啊。其实根本就冇五区公投，嗰个系一个补选。如果一个补选点会违反？点会违反 佢参加基本法选嘅投票咧？呢个系一回事。 呢个补选嚟噶，你唔好上当啦。 公投全民起义咧系另一回事。 唔系佢讲还讲嗱，最紧一样嘢我哋搞清楚。第一，香港系冇公投嘅， 啊， 這個絕對沒有的，那個根本就是一個五區補選，我們大家都不要上一當了，就總之一樣東西叫補選。初初呢就這個建制派是蠢蠢欲動的，磨拳擦掌想去搶位的，點收尾被中央喝住，就話因為呢個呢就叫變相公投，叫咩起義話， 全民起義， 全民起義，咁所以呢就要即刻呢啊就喝停咗呢班友，但最終啊我哋只不過係一個補選嚟嘅， 唔係問題，一就係在咗咁樣，林生 現在就 問題在於就話如果呢個漏洞 唔使擔心啦，而家通過咗 今日裏面嚟講呢個即係話去又啊呢、這個啱啱當選，佢、 啊、 第二日又宣布，哎我又辭職， 冇曬時間啦。 今次嘅主題咧就平反六四，又嚟嗰、那個呢、這個全民起義， 唔使講啦，碧哥，你贏咗啦，你贏咗，因為今日立法會三讀通過咗個替補機制，以後都冇補選噶啦，嚇、啊、，OK， 我贏咗啦，唔好講， 用 翻我講，講多句啊，講多句。 用翻我嗰多句，即系头先阿刘正杰头先你讲嗰、那个司法制度嗰度咧，我谂你一定要搞清楚，我哋唔可能完完全全用中国嗰套摆喺香港啩？如果唔系 两回事，基本法我里边嘅规定咧系香港系一国两制，我所讲嘅就话我哋嘅法官系依靠嗰、那个即系普通法行事嘅时候咧，要记住。一国主权是前 提，我 不可以将香港当作独立政治实体。 我哋听到啦，以后啲法官判案咧，打个电话去中国司法部问下，应该点判先？喺电话旁边有位王女士，早晨， 早晨，早晨， 听阿王，王女士点讲？ 我琴日喺电视嗰度睇到啲建制派喺度拍板饮酒庆祝嗰种，即系丑闻咧，就感觉好难受嘅。而家奸人当道咧，呢班人冇良知、冇远见，咁好似佢夹手夹脚咧，就将个真理咧就推翻咗。咁我感觉好似真系好多人惊。 冇啊，你有冇杀到？你有冇睇戏噶？有时睇戏咧。啲黑社會啊，就係打劫銀行之後咧，翻去分，即係翻到去分裝嗰時候都係開香檳飲嘅。 exactly 係咁樣， 我就咁咯， 覺得恐怖咯。咁咧，我再想同阿劉生講咧嚇，近期咧喺政壇上咧就有好多人咧，即係譬如劉生咁咧，係逃難嚟到香港嘅。咁有咧喺個自由嘅空間咧，即係好多而家好多有錢，稍微即係炒樓有錢嗰班人咧，就有機會咧揾到多少錢啦，再繼續投工又揾多啲，跟住咧呢班人咧就飄飄然忘本啦。其實佢哋根本。就是 typical 的投机者，咁啊大大声啦，搵到多少钱就自以为是，满口述语，但是你睇佢哋嘅言行与讲话嘅一个内容咧，就系前后矛盾嘅。咁啊，我去举例，支培忠以及刘先生，其实就系表表姐噶啦。咁我想同你哋讲咧， 有咩前后矛盾咧？你可唔可以即系能够讲证据出嚟咧？啊！呢、這个摆下事实咧，讲下道理咧。 你点解唔喺大陆处理，要喺香港？呢、這个系极之嘅矛盾。嗱、啊，香港有今日嘅成就咧，系全凭有一班有良知、智慧、勤奋同埋认知嗰个法治嘅市民组成嘅，唔系浪得虚名嘅，唔系揾你班保育党氹下就可以嘅。咁讲民意。我想建制派睇下，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六四集会嘅现象系乜嘢？吓、 啊，喂，咁啊，林鸿啊， 顶应嘅 fans 对比，你点睇？ 林鸿啊，你六四你点点睇？你有冇态度咧？ 我可以俾你平反，我只要可，我讲俾你听，我只要讲俾你听，喺2005年1月16日，赵紫阳过咗身，两日之后，我去到佢北京，富强胡同六号佢屋企拜祭。写咗副挽联啊，亲笔写嘅，粉身碎骨全不顾，留得清白在人间。然后到咗28号，我又专程去北京一次咧，未天光去到八宝山，29号凌晨啦，去为赵子龙送殡。 不如咁啦， 我相信你都会明白我心态噶啦。 讲就天下无敌，做咧仲要有心有力。问下你啦，礼拜一去唔去呢个六四烛光晚会啊？啊，碧哥。 哦，礼拜一我要出差。 你可以唔出噶，睇下边样嘢紧要嘛。 冇，嗰个睇法方面。唔在于话去唔去，去系一种表达方式，但唔去嘅人咧，亦都有佢嘅睇法。 阿飞哥，我真系请食饭，啊，做完节目，不过唔得闲啊，你自己去啦。电话旁边可以听咗阿李生嘅，多谢阿黄小姐。 李生， 阿大班我啊，系，喂，阿专 B 啊， 系，我系同佢好老友嘅，同佢。 六四咧，其实而家已经咧喺香港嚟讲，除咗 係一個除歷史任務之外咧，仲係一個經濟任務。其實佢而家係旅遊項目嚟㗎，所以你唔可以抹殺呢樣嘢㗎。okay? 喂，我冇抹殺呢樣嘢，我冇抹殺呢樣嘢，我從來認為，我從來認為啊，喺六四嘅時候嚟講咧，北京嘅市民、學生咧，佢就出於愛國，要求民主、懲治腐敗。佢哋呢個運動裏面嚟講咧，喺歷史上邊，我哋嘅人民早就落咗結論，從來裏面佢都係認為佢係愛國嘅民主運動。呢一點嘢，呢一點嘅只嘢嚟講咧，係一件事。當然裏面當時嘅國家嘅領導層裏面咧，佢哋出於穩定局勢嘅需要咧，做咗啲舉措。呢啲舉措是否？妥善啊，是否正確呢？我相信歷史亦都最終會有一個完整嘅評價出嚟。 咁你幾時會說法咧？就 六四咧，阿斌哥， 我諗嚟講，即係話， 唔係你支唔支持？你支唔支持？唔係叫你分析，你支唔支持？ 我從來嚟講都冇動搖過呢一點， 支持平反六四。 當然啦， 你講一次，唔好我講啊，唔係話我執落你頭啊，大佬啊，你自己講啊。 劉牧，我睇法同廿三年前廣大市民嘅睇法係一樣，冇變過。 唔系咁，系咪平反六四先得？ 咁呢个唔使问啦，贵啦。 唔得噶，你讲啊，你唔讲就即系你唔敢讲。 点会唔讲啫？ 你讲一讲。 放眼啦， 你唔好似个电脑咁啊，讲到平反六四，你就讲唔出。 我相信宗教里边咧系会得出一个公正嘅结论。 唔系你会唔会争取平反六四？你唔好讲历史，唔好讲分析。嗱，我刘梦红支持平反六四咁就得噶啦。 我刘梦红里边咧，当然系支持平反六四啦，有利于国家嘅政治嘅民主化、经济嘅繁荣、人民生活提高同埋社会嘅文明嘅嘢咧，我都支持。 咁点解刘梦红？点解唔系刘梦红支持，唔系刘梦红里边支持咧？ 呢啲叫梦， 你再讲多次，你只话讲话 有 笑 啊！呢啲 即系讲话刘梦红里边支持啊？ 唔系里边 梦红有笑， 唔系你直情话系咪刘梦红支持？简单啲啦，系 刘梦红系 我都翻转头啊，系支持咩？ 系啊，我 支持平反六四，讲多次啦，系嗌口号，一齐嗌啦，一齐嗌，我同一齐死啊！嗱，一二三，举手。 我讲咩啊？我咧支持咧，我绝对系支持我哋国家嘅政治更加民主，经济更加繁荣，社会更加文明，人民嘅生活更加幸福。所以基于呢个理念嚟讲咧，我觉得咧，迟早啊，六四系会平反嘅。 咁啊，最紧要刘梦红咧，嗱，即系都好难得噶啦，要你以一个人大全国政协嘅身份话公开够贪功支持平反六四，诶呢样嘢要握手啦，好耐唔握嘅而家。 因为一国两制，香港里边咧系资本主义嘅社会经济制度同生活方式，派生出嘅价值观同政治取向，当然系呢个结论啦。同深圳河以北嘅有中国特色嘅社会主义嘅价值观系唔一样。 诶，争取时间，调翻仲有个唔知系你 fans 定系。你趁家啦，黄生，早晨，黄生，黄生系阿啤喺度啊，啤喺度，啤发紧梦啊，竟然发开口梦话平反六四 啊，终于喺呢度开麦，终于我就啊，刘梦红有即系打得上嚟，啱啊，你上嚟有几笔账啊，等住同你计，第一笔你话你支持香港， 趁家嚟嘅。 支持法治，你自己都记得，你话一条孕妇嚟香港捞到今日起家。你捞到今日起家，你记唔记得其中一样好保障你嘅嘢就系法治嚟噶？ 我讲俾你听，对个法治嘅保障同埋个推崇咧，我不下于任何人。 如果你同意啊，系嘛？如果你同意嘅话，咁点解你话要发生了解一个两制有一个嘅思想喺度？如果系咁做，咁我哋唔好要而家啲法官啦。 任何一个法官，佢执行佢嘅职务嘅时候嚟讲咧。本身要搞清楚嗰个时间同空间嘅条件。 你睇到好多内地法官咧，根本唔系受过法律训练去坐上去，佢哋系党官，佢哋系政党里边，系政府里边嘅文官咧调过去。因为点解啊？因为佢哋最了解党嘅生态啊嘛。所以就算你受过法律训练嘅人都好 sorry 啦，你唔可以做法官。啊，我揾个党官嚟做，你知道里边国内好多法官系党官嚟噶，佢哋冇受过正式嘅法律训练噶。你系咪想香港啲法官变成咁样啊，刘生？ 你所讲嘅嘢，简直就离题万丈。系咪啊？因为我所讲嘅嘢系咧，我哋嘅法官，高级法官，如果法官好，或者系法援处处长好，必须要理解基本法系香港嘅小宪法。基本法嘅前提咧，就系一国两制，一国主权系前提，唔可以将香港理解为一个独立嘅政治实体。呢个同咩党嘅心态完全两回事。 好啦，我谂大家都唔会。大家都唔会同意，即系唔会，你又唔会同意佢讲，佢又唔会同意你讲噶啦。不过阿 B 哥问多句啦，你系咪准备选立法会噶？ 而家就睇下民意嘅反应系点啦。 民意反应， 主席你选。 你 咁啊，日日都有市民同朋友咧泼外选，系 想想你哋死。 我而家里边咧就未有， 成日叫人去选嘅，想人死嘅，话咩通常都 系。唔系啊，喺新界出有机会啊，真系。你实支持你啊，你同佢搞掂咗，摆平咗啲嗰啲丁屋真系好正。 不好啦，你嚟港岛区选啦，我屋企有寸剑啊，你帮我争取下，大佬，我选你啦，不如，唉，你咁把炮嘅，你嗱，你会唔会同阿梁振英啊？讲一讲，你都有勇气话平反六四，点解佢唔够胆同一提到六四就面黑走咗去 呢？呢啲啊，你问佢啦。 我点有机会问佢啊？你同佢食四粒中饭，我同佢见到四秒钟都唔够，就走咗去啦。 而家你嘅国师啊嘛， 啊喂，你而家做咗国师、啊。 总言之咧，有利于香港繁荣安定嘅嘢，我啊会讲会做。嗯 系 啊，不利于香港繁荣安定嘅嘢，我就唔讲唔做，就咁简单。 咁啊，六四集会就有利香港繁荣安定嘅，因为六四集会咧系个重要性咧，我哋唔好讲政治嘅议题上面。 凸显咗香港嘅一国两制，喺全世界嘅范围内，俾人睇到香港呢个一国两制 喺中国人嘅 货真价实嘅，不折不扣。 我都鼓励你听下去，我鼓励你听下去。啊 ，OK， 好多谢你咧，啊，上嚟我呢个节目啦。不过你翻去咧有排俾人照废，我话俾你。 咁嗱，老实讲咧，我哋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系、嘛？即系你面对嘅嘢， 不你好够运啊！你真系好鬼叻嘅，你真系嗱，你本来咧我就听到啦，我本来听我都系、都系收料嘅，听到话咧本来。就佢哋废咗你个政协嘅全国，不你今次全靠买中咗啲狗啊，一赔九啊九啊冷马，再兼夹做埋呢个啊梁握手，所以你呢个政协委员咧仲有排做。 喂，大班咁啊，即系 两年前咧，唔系两年前嘅时候咧， 排彩噶啦，咁就 排彩噶啦，其实嗱，唔好再喊啦。 两年前 你有政协委员做 五篇文章， 不 排呢个批嘅白希来嘅，系嘛，一样系风 险。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十点。 香港航空全商务客机每日直飞伦敦，快啲上 Hong Kong Air。